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3点，跌517点，总成交金额30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9点，跌2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0.4跌8.8，阿里巴巴201.4跌3.6，中国平安86.5跌1.85，盈富基金26.5跌6.5，汇丰控股53.35跌1.05，建设银行6.36系跌8仙，中芯国际15.4跌6.2，美团点评101.3跌2蚊。友邦保險76.5跌1.6，小米集團12.72係跌2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97，英磅10.05，瑞士法郎8.047，澳元5.115，加元5.811，新西蘭元4.895，歐元8.5665。每百日元對港元7.12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3点，跌733点。港金现价报15,3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88美元，卖出1,64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啦，西行去中环方向啊，近住和富中心对出咧第二线咧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一带就比较挤塞噶，就系、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九龙城的甲丙达道有水务急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香港仔海旁道兴伟中心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小白舅父放工翻嚟啦，洗咗手未啊？ 阿欧外甥梗系洗咗啦。 洗得够唔够干净噶？有冇跟住卫生署嘅指引去洗手呢？ 阿长兄外甥仔啊，我梗系有啦，跟足晒噶啦。首先咧就洗湿双手，加碱液，跟住咧就系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同埋手腕。然后啊，彻底冲洗干净啊嘛， 真系好叻仔啊，记得好清楚、啊。最后有冇啊用干净嘅毛巾或者抹手指抹翻干对手先？ 唔使担心、啊，我梗系有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太犀利！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元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桂花莲，早晨啊，喺屋企同我哋自己做紧直播嘅曾志豪，早晨。 啊、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我而家直系，我而家其实咧系见到直播室噶， 系 见唔到两个人个样啊。 系啊， 桂花莲，早晨，黄耀祖。如果你有镜头，是但听我一边就好啦。 你宁愿拣一个，你要我定要阿田啊？你讲啊。 好，我见到阿祖啦。 系啊， 阿祖几好啊，着咗又系着咗件虾肉色嘅外套， 粉红色啊， 里边啊粉红色嚟嘅咩？ 系啊，迷人啲啊嘛，想 我哋用紧 Zoom 啊嘛， 系啦， 而家咧与时并进啊，用紧呢个最新嘅教学法，仲见到 系啊，唔好乱咁讲嘢，你系啊，你做咩见到啲咩喺我后面啊？好惊噶， 时 运高啊你， 系啊傻 啦。嗱，点解咁样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哋继续咧，即系电台啦，对呢个嘅措施啊，抗疫嘅措施。咁我哋有一位嘅同事咧，就喺屋企度 home office 嘅。但系大家都就系我哋三个好为节目噶嘛，好想谂下点样可以将个节目做得更加好。始终咧喺个电话度讲咧，我哋见唔到个样咧，个默契有阵时会差少少嘅。所以我哋特登希望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节目做到哇，冲出国际。 就算系屋企 home office， 我哋都唔会 jam 到大家唔知几时去开麦讲嘢嘅。 而呢一排咧，即系有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其实阿成哥有份俾钱噶，我哋开头研发嗰阵时， 跟住系啊， 系啊，唔使啊，头先嗰位睇到噶， 咁辛苦做乜啫？ 唔系啊，你而家咪辛苦咯咁样。总之咧，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咧，呢一排大家咧开好多视像会议嘅话咧，应该都有可能用过噶啦，就二 set 字头嘅一个应用程式咁样。咁我哋都试下用埋呢个应用程式嘅话咧，我哋而家虽然豪仔喺屋企度做节目，但我哋系望到 佢。系啊，我哋望到佢。跟住一听仲话做咩？你唔咩Facebook Live 等大家见到佢，好似你上次第一次。 唔系啊 ，Facebook Live 有少少 delay 嘅，但呢一个冇咯，所以我哋就可以声音嘅同埋画面上面都可以同步啦。 而家咧我啲细路咧咪要喺在家停课不停学嘅，佢哋都要用到呢个功能去大家一齐视像，一齐同啲老师一齐咁样上堂噶。 系啊， 我咧我可以即系认下叻先啊。你知唔知用呢、這、一个手机视像应用程式咧？我早喺呢个疫情之前咧，我已经试用过一次噶咯。 哦，系几时咧？咁样 系啊，嗰阵时系即系仲系抗争运动中间咧。咁嗰阵时有一个即系媒体咧，嗰个生果嗰个媒体啊。 系 咁咧，我谂佢可能都系好率先嘅。佢无端端咧有一次佢就话想揾你做一集节目。咁跟住我仲谂住好传统嗰啲谂法咧，我就话咁你唔系要我唔知几多点咧去到边度见面啊？先至可以做访问。佢话唔使噶。你嗰陣時喺邊啦？我話我喺屋企咯。佢話屋企都得嘅，你揸緊車，你坐低揾個地方都得喎。我話點做啊？嗱，你只要咧裝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個 Zoom 嗰個 app 咧，佢話就可以咧做到咧 訪問啦，同埋其他嘉賓主持 chat 傾偈啦。跟住嗰陣時候我就即係大鄉 里， 因為講你講緊接近半年前，我哋嗰陣時都冇人聽過，即係我冇聽過啦。咁後來咧，原來佢仲有好多玩法嘅，我唔知而家啲老師咧有冇應用到咧。就係嗰陣時候我哋咁樣去做嗰啲訪問節目咧，佢可以話嗱，我哋今日咧，譬如訪問咧黃耀祖，佢有咧兩個舞台劇嘅作品嘅，我哋一齊睇下片段啦。佢可以直接喺嗰、那個Zoom 嗰個位度咧，你 上載埋個片。 系啦，你只要一早俾佢咧，佢可以中间咧，譬如我而家望住阿祖咧，我就话，我想睇下阿祖嗰条片先，可以咧俾你咁样摄出嚟咧，真系好似一个电视台嘅制作咁样噶 ，OK 噶，即系所以咧而家唔知点解咧用呢、這个教学方法咧， 系 咁应手就系咁啦，而家 因为佢可以同时间有好多个画面，即系将你嗰个荧光幕咧就变成咗好多嘅小格嘅话咧，个老师同埋个学生咧，又或者个老细同埋你嘅下属啦，个老细可以一次过望住晒你哋咁多个人。我上一次开会嗰阵时咧，即系而家你哋都知道疫情嘅关系，就尽量避免面对面嘅开会啊嘛，系咪？我上次就一打九啊，真系 哇，九个画面， 十个人一齐开咯，咁样咯。 个画面九宫格都唔够。 因为我系用手机嘅，如果用手机嘅话咧，佢每一次你会见到咧系四个人样嘅啫，但系你咧拨左拨右嘅话咧，你就可以见到埋其 他 人。 哦、 而佢有趣嘅地方系因为你要讲嘢噶嘛， 边 个讲嘢咧就会弹咗上第一页嗰度。 系即系话我而家讲嘢啦咁样。 系啦系啦， 好受尊重 嘅。咁你就会容易啲即系 follow 到边一个讲紧嘢啊咁样咯。但系咧即系如果话咧即系我哋琴日三个暗地里咧都喺度分享咗一个嘅新闻嘅。呢个新闻咧就 系 话咧即系当咧大家开始有咁多嘅视像会议啊、视像上堂嘅时候咧，其实咧都发生咗好多。唔同嘅趣闻，唔知道各位你哋咧，即系用呢啲嘅视像会议嘅时候，又有冇遇到咧吓？系啊，嗱，俾等我讲一讲先啦吓，你系咪有 delay 啊？点解你听唔到嘅？你唔好再喺个镜头面前度搔首弄姿啦，只不过系咁样。 唔系我听到啊，因为我望咗阿钱个口咧，我以为佢会讲嘢噶。 哦，咁系，我哋而家单打，我哋只可以系啦。嗱， 系咯。 其中一样嘢咧有趣嘅咧，就因为一个老师就好似上同好多学生上堂嘅时候啦，系咪？ 系。 咁嗰啲同學佢哋屋企嘅環境會唔會有啲嘅背景啦、背景嘅音樂啦？例如個背景係佢媽媽一齊上堂， 我咪係嗰個咯，成日。不過我女咧就會坐埋一邊梳化後面係牆嚟嘅，即 係 只要我行過去，其實佢我係唔會經過佢後面，不過我會叫佢咯，因為我唔知佢送咗咩噶嘛，又唔知佢幾時開咗嗰個 speaker 噶嘛，因為佢可以掂咗直即係佢自己嗰個喇叭，佢唔講嘢，即係佢個聲音。 瞄咗， 瞄咗系啦，瞄咗佢， 灭声 系啦。咁我唔知佢几时瞄唔瞄嘛。跟住我咪有时啊喂喂，唔知乜乜唔系话咧，或者同阿乐乐讲嘢嘅时候咧，系入晒麦咯。哦， 咁你要醒水啦嘛。你见到你个女或者你个仔，你应该嗰阵时你明唔明啊？你嘅身份唔系一个妈妈，你要身份当自己咩啊？ 我 系 一个 保安，你系一个小三， 点啊？ 小三 收埋自己啊？ 你系唔可以曝光嘅，你系要咧偷偷摸摸咧，阿女啊。阿女，你要唔要咧？系啦，你唔能够光明正大咧，即大家都知啦。好似我喺屋企做嘅时候，我后面嗰两个仔唔生性嘅，咪大叫咯。咁我而家唯有将自己自我隔离咗喺间房度咧，咁先能够避得开佢哋喺度换片嘅声音咯。 唔系因为佢有时瞄，有时瞄咗个声啊嘛。 如果我系学生嘅话咧，我一定拣长期瞄咗把声，因为讲真啦，你上堂啊，你读到即系中学、大学，你几可会问问题啊？你真系好少噶。嗱，你长期瞄咗嘅话，就算你做紧其他嘢啊，屋企人做紧其他嘢都冇咁尴尬啊嘛。 但系我又听到佢啲同学晚不停发问老师嘢，咁跟住咧，我听到 人哋问咗你听到咪得咯， 有啲好搞笑 啊嘛。 系啊，咁结果咧？ 结果都有啲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系啊，可以讲下嗰个用 Zoom 嘅趣事啊，而家。 好啊，好啊，嗱，譬如咧就试过咧有一个 lecture 咧，佢就觉得喂你啲同学好嘈啊，全部都好嘈啊，个背景好嘈，好多杂音啊，跟住佢就选择咗咧就静音晒所有人，瞄晒所有人。但结果咧，佢就瞄埋另外一个讲紧嘢嘅 lecture， 即系另外一个嘅教授讲紧嘢都瞄埋，变咗咧所有嘅 学生 啦、 根本听唔到， 同埋另外嗰位被灭咗声嗰位嘅教授咧，其实都好尴尬。大哥话：，总之你哋好嘈，全部静音啊，咁样得佢自己一个喺度讲，但连其他嘅教授都冇得讲啦，咁就 系啊。 咁但系有冇人发现？有冇？我想问有冇人发现？因为到期时候咧，大家瞄晒咧，咁系咪要做手势啊？ 听唔到，听唔到。 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话俾自己话俾人哋，即系话翻俾个老师知嘅。因为试过咧，有另外一个咧，应该咧就系中大发生嘅一件事，就系话咧嗰个 professor 唔小心咧将自己静音咗，但佢讲紧书噶嘛，自己静音咗咧，但系佢又做咗一样嘢，因为呢一个嘅应用程式系可以留言嘅。咁佢就話，但又唔俾學生留言，可能覺得阻住佢教學咁樣啦。跟住咧，嗰啲同學仔咧就決定將自己嗰個名字，因為喺個角落頭度會呈現到嘅。哦，你係阿田，佢係豪仔，我係阿祖咁樣，就全部改咗個名字做 No Sound。冇聲啊！冇聲啊！ 啲學生其實可以用一張紙，跟住佢有鏡頭啦嚇。Professor 就睇到，聽唔到你講乜嘢咁啊！ 你瞄曬所有人啊！ 係啊， 啲聲啊， 係咪先咁樣咧？係 啊，咁你舉牌啊嘛，大家都聽唔到，但所以有時都會有呢啲咁樣啦，流流嘢，好搞笑 啊都。嗱，跟住我覺得有個咧，就真係好大學生會發生嘅嘢嚟嘅。咁因為而家佢上堂咧，即係搖佢啊嘛，都唔知你喺邊噶嘛。 嗯。 咁咧，佢就話。有人咧上一堂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咧，本来系春天不是读书天，咦砰砰砰，跟住有啲声咧砰砰砰咁样，咁你唔好谂嗰啲。 哦， 我仲系谂到嗰啲啫， 唔系嗰啲就咪砰砰砰啦，系咪？ 我谂对面嗰栋楼打桩咯，笪地唔系， 系咯，冇 咁密 噶嘛。佢听到砰砰砰，跟住咧好快就听到话做紧万子啊，全家风。 即系背后屋企人打紧牌， 咁你当然知道佢唔系讲全家福啦， 系 啦，做紧万子啊，全家福， 佢讲紧全家福六手啊， 咁然后佢话咧， 又入晒咩系嘛， 就好尴尬咁笑一笑，因为原来咧佢话有个学生咧喺个 hall 度咧打紧牌，咁所以就俾人哋咧。系啊，后来喺个 chat room 度咧，不停喺度留言就问点啊，食咗糊未啊？两万 friend 想帮帮手啊，咁啊， 系啊， 你知唔知呢个咧？我琴日我问我老婆咧，佢有啲 friend 而家都系要用视像搞啊嘛， 系， 佢话咧真系试过有一次咧，个老师都喺屋企，都喺屋企，咁咧点知所有家长咧，不论咧你个仔女咧，佢个身份系一个学生定系老师咧，仔女就当系玩嘅啦嘛， 系， 佢话呢个妈咧见到咧嗰个阿 Sir 嚟嘅。就咧，即係佢個衰仔啦，就喺屋企度開住部電腦咧，佢直覺就覺得佢係打緊機啦，咁所以就冇懷疑佢係要教學啦，佢就不停喺後邊講咩，佢就話拖地啊，衰仔，拖地咩啊？結果咧，佢話咧， 叫你叫三叫四都叫唔到，人啲 friend 叫你，你即刻應機啊嘛 咁結果咧，啲學生咧忍笑咧，忍到佢最尾咧落堂嘅時候咧，全部人咧就喺度留言就話。阿 Sir 应该记得拖地啊！阿 Sir 要拖地，系啊！阿 Sir 你应该唔好唔拖地。 其实 呢个好惨，个阿 Sir 真会俾人哋笑一世噶。我拖地个阿 Sir 啊嘛，拖地 Sir， 拖地 Sir 就系咁样嚟嘅咧，应该会 系。系啊，因为阿 Sir 都系仔嚟噶嘛。 系啊，因为咧我都睇到咧，即系我都有时八卦咧，摄个镜头入去，欧荣系咪即系仲上紧堂啊？跟住又见到啲老师喺度上堂咧，跟住咧我见到 啲老师有冇讲八宝你好啊 ？Andy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有冇得斗多福利是啊？ 跟住咧，我就会唉咁样咯。咁跟住咧，咁咪跟住咧，佢就有时咧听到啲学生会问咧：阿 Miss 你后边嗰啲咧系咩嚟噶？阿 Miss 你咧今日咧着件咩衫？即系会咁样好得好好倾偈式咧，咁样去问阿 Miss 咧。佢唉，我下次都要执翻好个样先行出嚟同大家去上堂咁样。 所以如果大家咧用 Zoom 咧，我哋见到佢哋总结啲留言咧，其实两大禁忌咧你要留意嘅。第一咧，嗱，我觉得已经系好轻强噶啦，就系唔记得闩麦。你应该要当自己咧，就 系 好似嗰啲特朗普啊，嗰啲外国政要咁样咧， 啊、 你随时都会俾记者泄漏你嗰啲声音嘅。但第二个大件事系咩咧？ 系咩咧？ 你再近啲，我睇唔清楚。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喎，系啊，好啊，我睇到啦， 系 啊。第二，我哋而家好正啊，攞呢个图画。第二就你一定要唔好删，即系唔好唔记得删 cam 啊。 系。 因为有人咧会试过喺 cam 面前咧。做一啲唔應該喺 cam 面前做嘅動作嘅嚇， 例如咧撩鼻咁嘅就係嘛，唔好大愛嘅係嘛。 哦，因為咁樣，如果你想你嗰個 cam 咧保平安嘅話咧，你試下對佢加持啊。 啊，加持嘅話都重要啊，而加持之餘咧，仲可能會令到個疫情嗰個都解決到啊。咁大家就唔使再用呢一個 Zoom 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呢个系， 系我 feel 到佢播紧一啲唔啱嘅歌啊！ 梗 系 啦， 我都觉得同因为同头先个烟草唔一样，我哋有听过噶啦。但系点解呢个时候我哋要播《龙珠》咧？ 一阵间翻嚟讲下。沙雅人生于这个地方，称呼叫悟空，称呼叫悟空。无论力气步伐，身手仿佛一片疾风。有条龙叱咤半个夜空，可帮你成功。 到坏人要利用，来动地球爆地球，唯有神农有神农专家看，细蚊百几公，为了正义力保持称呼叫悟空，称呼叫悟空，无论力气步伐，身手仿佛一片疾风。有条龙叱咤半个夜空，可帮你成功。有神农有神农全家看，细蚊百几公，为了正义力保持恶处更勇，七粒一起回头痛。 系啊， 细蚊 系啊，老 百 几 公 系啊。好紧要啊！点解我哋要讲到啊？同抗疫有关啊，同呢个视像会议有关，要播龙珠啦，熊仔， 要杀人要出嚟啦，对抗疫剧疫情。 咁因为阿李居士啊， 系 我哋全港知名亦都系呢个粤剧嘅编剧咧。阿李居士咧，佢就喺另一个电台度咧，因为我觉得呢个时候咧齐心抗疫咧，我哋边个电台都系我哋友台嚟嘅， 绝对 系啱啊， 系唔系？你应该咁讲，系唔系齐心抗疫嗰啲都系友台。 我谂如果我哋唔系齐心抗疫嘅时候咧，直情系大爱同台啊，嗰阵 啱啊啱啊， 咁 一定系。 咁咧，佢话佢喺嗰个友台度咧，就推介咧就话嗱，其实咧有咩生肖咧系对呢一个瘟疫咧？是有抗灾抗拒的能力呢， 即是说他不会中伏的，是不是？ 是啦，属龙啦同埋属牛呢都是可以的。跟住他再讲到他就说嗱，但我知道呢其实传统上面呢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呢他是即是避火的。咁因为他有火眼金睛嘛。 咁即是不是马骝都得？ 是啦，他说 我是属马骝的喎，揽住我舐我啊你哋。 咁然后他再推论啦，他就说咁而且呢你知道啦，龙珠呢套卡通呢是以西游记里面呢作为呢个原型的。所以他认为呢只要全港电视台重播龙珠就能够抗到疫了。 其实 OK 啊， 我真的觉得 OK。 咩龙珠好睇㗎嘛，你明唔明 咁就会抗到疫㗎。即係好睇嘅嘢就抗到疫。 因为你明唔明啦，佢有玄机啦，一播龙珠大家坐返屋企，坐定定喺屋企，咁唔出街唔出街咪少咗呢啲咁即係传播嘅机会啦，係咪先。所以都系一个重点嚟㗎。 係 啦，我怀疑都系。跟住大家当然就已经发挥咗无穷嘅创意啦。究竟系用龙珠边一招系可以抗疫呢？系用龟波气功啦，定系用元气弹 呢？我 双手举高。 我自己觉得呢龟波气功未必 work 㗎，因为呢师傅话呢属龙同属牛系好啲㗎嘛。龟喎而家龟波气功喎，同龙同牛冇关 系 喎。 咁系龙珠发出嚟㗎嘛，咁即系 OK 啦。 咁又 系 咁又系咁又系。但我觉得 同埋龟波气功有度唔好啊。 咩呢？ 你要擘大个口讲㗎嘛。你冇戴唔到口罩，可能会随时吸到嗰啲病菌呢。我怀疑应该都系用元气弹系最好嘅。因为元气弹呢双手举高咧，阿悟空唔讲嘢噶啦，佢净系集气嘅啫嘛。我哋呢个时候要求集气，把口就收埋。所以我怀疑龙珠里面咧，应该大家就匿喺屋企做元气弹，一齐集气就 OK 噶啦。 而我觉得咧，阿李师傅咧，佢咧后屘点样同记者嘅回应咧，嗰个都几值得大家去学习噶。起码嗰种豁达同埋开朗啊，喂，人开心真系可以抗到疫噶。因为咧就有记者问翻阿李居士啊，佢就话咧啊，对于你头先喺网上面咧发出呢篇呢个嘅伪论啊，播龙珠可以抗疫呢一样嘢咧，啊有冇啲咩回复啊咁样？佢就话啱啊，我系咁讲噶，嗱。意大利啊， 韓國那邊的電視台應該都要播龍珠，不過你們要小心，龍珠的公仔可能會在信和炒貴十倍的，這個會不會是那些 什麼？有先見之明， 他會不會入了啊？ 哇，不知道啊，這樣。而另外一位真的很有趣，因為上次當李居士在口罩加持之後，已經有一些記者朋友就找了玲玲師傅，就給一些意見。哇，這 麼什麼人這麼敏感？ 不敏感，玲玲師傅都說，哇，真是厲害啊，居士想到的東西我都未想到，真的很厲害，很厲害這樣。到今次呢，玲玲師傅呢又走出來了，是因為記者問他，啊，有其他你們的同行這樣想，你又怎麼看啊，玲玲師傅這樣。跟著玲玲師傅呢，第一件事是我認輸，對不住，因為我忍不到笑，係啦，但係佢覺得有趣啊，嗱唔係嗱嗰個唔係取笑嚟㗎，嗱真係唔係取笑啊，唔係我屈啊玲玲師傅啊嚇，佢就覺得咧啊好笑好笑啊嚇咁樣，仲話咧自己都甘拜下風啊，而年年咧都會買呢本前輩嘅書嚟睇，佢話我每一次咧都覺得睇得好開心，因為李居士咧就一個幽默嘅風格同埋路線，冇框架。而家大家情緒失落啊嘛，睇完之後咧，大家心情一定會好咗好多嘅咁樣話。 咁其實都治愈㗎，即係見到啲新聞。 係啊，仲可以加多兩隻動物啊！除咗龍之外咧，我哋可以加埋虎啦，同埋豹啦。 點解咧？ 係集體睇呢本書。 我唔明點解喎？ 我驚會傷害元氣。 三隻可以咬死呢啲瘟 疫 啊！OK， 係啊，嗱嗱，時間就差唔多，首先我哋睇一次十點半嘅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跌两个月，上月跌幅较前月收窄。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78.2，按月跌近0.2%，跌幅较去年12月嘅近1.6%收窄。數據按年升近4.8%，上月私樓租金指數連跌五個月，按月跌2.1%至185.6%，跌幅創五個月以嚟最大，數據按年跌近3.6%。創科局局長楊偉雄說，政府會成立跨部門小組處理全民派錢，利用轉數快。使用網上銀行的市民會比只是使用銀行戶口的市民更快收到錢。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要防止網上不良人士入侵系統，將市民的資料放上網。另外，楊偉雄說，本港已經研發納米技術的口罩，業界處理生產程序是最快和合適。政府的角色只是促進者，要經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程序，所以相對會較慢。全球都有口罩荒，所以香港要有本地的口罩生產線。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在本台節目說，期望在私人樓宇的停車場安裝充電設施的先導計劃，今年下半年可以接受申請，希望透過公共資源協助私人樓宇停車場轉型，令到業主齊心提升電動車充電的基礎設施。他又說，將會透過本地研發，為綠色專線小巴度身制定電動小巴的車種和充電的標準規格，期望到了2030年左右能夠有綠色電動小巴路線行駛，當局亦都會協助研發電動渡輪。綠色地球總幹事劉子峰建議政府考慮資助巴士公司轉用第二代生物柴油，大幅減少廢氣排放。黃錦星回應說，希望一年之內制定推動本港電動車普及化的路線圖，探討專營巴士等商用車輛的電動化問題。荷蘭出現首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地傳媒報道，患者是一名56歲荷蘭男子，住在南部城市蒂爾堡。近日去過出現多宗感染個案的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大區，正是接受隔離治療。當局說，為防疫情在荷蘭進一步蔓延，會追蹤患者的密切接觸者， 观察他们有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的相关病征。首相吕特表示期望患者早日康复，又呼吁国民遵从当局的相关医疗指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31点，跌643点，总成交金额4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5点，跌4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6.6，跌12.6；阿里巴巴200.4，跌4.8。盈富基金26.4，跌7.5；中国平安86.1，跌2.25；汇丰控股53.25，跌1.15；建设银行6.32，跌1.2；中芯国际15.16，跌8.8；美团点评100.2，跌3.1；友邦保险76.35，跌1.8；FIE 南方恒指报7.14，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7，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69，澳元0.656，加元1.342，新西蘭元0.628，人民幣7.007，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099。日經平均指數報21,184点，跌763点。港金現價報15,265蚊，跌65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642.95美元，賣出1,643.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第二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交通回复翻正常啊，就系东区走廊去翻中环啦，跟住和富中心第二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啦，支路落去歌和老街一段啦，近住泽安道挤塞。咁喺伟业街方面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啦，荃湾嘅众安街去翻荃新天地方向啦，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兆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屯门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抽湿机咧系唔可以放喺滴水嘅衣物下面噶。隔尘网咧，亦都要定期清洗。用完咧，就记住要掹走个插头。切勿长时间使用，出街亦都唔好用啦。 想知多啲用电安全嘅知识，就要留意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 你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阿卢，中意 香港人对人好好，婆婆真系好人啊，全部人喺呢度好人，我喺呢度开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千茶、思培，新一年继续陪你过 Beautiful Sunday。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丰收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丰收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火勢是啊，今日除了有桂花田，还有我这个拍档。是啊，我这个拍档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认识了他之后呢，哦，他经常都吃好东西的。成日都出去呢，就不论就算出街吃啊，或者自家在家吃，他都是吃好东西的。所以今日我们的打气区是为所有飲食业的行业呢，是跟你家家有打打气的。咁希望呢，你如果是现在是过一个叫做即係寒冬啦，叫做嚇，咁都可以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而家嘅究竟情況點啊？係咪都係放緊無薪假，定係唔係都可以翻到工？咁都可以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1872388，或者網上留言咧，我哋同你一齊分享一下你哋嘅經歷嚇。係嘅，呢個時間大家都要共度時間，但係都希望有個渠道可以俾你哋咧，可以舒一口氣，或者發泄下其實傾下偈，即係等人了解一下原來你哋嘅行業係點樣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希望我呢个拍档都可以出多啲街，买外卖都好啦，买外卖都好啦，都帮衬下，希望佢哋都可以有生意做下。我哋有请好识食嘅黄耀祖。 都是的，都懂吃的，懂飲食食添，仲要是不是亦都见到啦，就是有好多嘅店铺啊，好多唔同嘅食肆啊，佢哋都真係喺一个几大嘅困难入面度啊，所以我哋今日嘅打气居呢，就专门同你哋打打气，网上留个言俾我哋 ,1872388, 亦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疫情一直都持续，不过咧啱啱就好似传嚟咗一啲新嘅消息，有喜又有悲啦。譬如咧，即系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即系可唔可以尽量所有我哋嘅社会可以正常运作多啲啊？咁样咁，琴日咧政府咧都宣布咗啦，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就会逐步恢复更加多嘅公共服务嘅，包括咧就会重开康文署部分嘅户外运动设施啦，运输署咧亦都会增加啲网上预约啊、领洗一啲嘅驾驶执照等等嘅服务等等嘅咁样。虽然咧，亦都有唔少嘅前线人员咧，就话咧，我哋都收到一啲非正式嘅开工通知啦。下个星期一咧，就要翻去办公室度复工咁样话。亦都有公务员嘅工会就认为，政府系咪应该要为员工提供一啲足够嘅防疫装备，好似系口罩咁样咧？即系大家都会仲有担心嘅。但我谂第一步，如果个情况许可啦，如果唔系，我谂政府都唔会要大家咁做，冇咁大嘅危险嘅。咁但系佢都叫大家可以逐步复工，希望咧真系。疫情就我哋远离远啲，跟住我哋正常嘅生活咧就同我哋越嚟越近咁样啊！当然希望可以系咁样啦，系咪？嗱，但系亦都有一啲嘅医学会咧，亦都可以提倡一啲嘢。我觉得呢类型咧，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嘅。点解咁样讲咧？佢就话，如果真系会多咗人复工嘅话咧，弹性上班时间同埋弹性嘅食饭时间咧，可能会帮到手。佢话你谂下，其实件事好简单嘅啫，只不过系你一复工就可能呢一朝早啊翻工啦，同埋放工嘅黄金时间啊吓，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真系会有好多人流噶嘛。如果做咗呢个嘅弹性上下班时间同埋食饭时间嘅话咧，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咧就可能会轻轻减少咗。其实呢一啲少少加上少少咧，都已经好有用噶啦。尤其是我哋今日今朝啦，一起身咧，我睇到嘅第一单新闻咧，即系话有喜有悲啊嘛。呢一个咧都真系几悲嘅，因为咧就有其中一位确诊嘅朋友啦，喺香港嘅例子嚟嘅，怀疑 佢只狗仔咧，亦都係中咗招嘅。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咧，其實咧，漁護署咧就做喺凌晨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就發咗一個新聞稿啊，就話咧香港出現咗第一宗狗隻對於武漢肺炎病毒呈陽性個案嘅例子。因為之前咧，其實就有漁護署嘅人員咧，就喺呢一個確診病人啦屋企嗰只狗隻嘅口腔啦、鼻孔啦同埋肛門嘅位置度咧，就攞咗啲樣本嘅。呢啲樣本咧就係講緊咧究竟只狗仔啊對於呢個武漢肺炎嘅測試是如何啊咁樣。點知咧呢一隻狗仔咧喺個口腔同埋鼻腔嘅樣本嘅測試之中咧，都呈現一種叫做弱陽性嘅反應啊。不過而家咧就暫時冇任何嘅病徵嘅。阿祖睇到你第一單即係呢一單新聞嘅時候，第一個反應當然就係會有擔心啦，即係大家就會驚噶嘛，係咪？因為可能大家都會有養寵物，但其實我好衰嘅，第一諗嘅嘢就係、是。會唔會又有下一個咧？即係動物棄養嘅熱潮啊，咁樣，因為大家都對於呢個疫情係非常擔心噶嘛。但起碼唔緊要，阿祖俾啲寵物嘅避疫 tips 你啊，好唔好啊？其實之前咧，我哋星期二嘅小確幸都有講到噶啦。今次咧就要再講多少少。如果大家而家真係發現咗動物係可能有機會確診嘅話咧，咁大家可以點樣做啊？其實大家養緊嘅貓貓狗狗咧，唔需要擔心嘅。嗱，記住主人咧，你放咗工啊，或者咧出面翻屋企嘅時候咧，記住先至好好咁樣洗乾淨咗你隻手，先至去觸摸寵物。呢個係第一步，咁唔難做啊，係咪？第二步咧就係話，其實你照樣可以用呢啲嘅稀釋嘅漂白水拖地啊，各樣嘢，只需要記住之後咧要用清水抹翻乾淨嘅話，狗狗貓貓咧舐唔到漂白水咧，咁就係冇問題噶。所以你照樣可以做屋企嘅清潔嘅情況。如果咧你帶咗寵物出街之後咧，可能啊都要加強啊清潔翻寵物嘅手手腳腳啊，而呢一樣嘢咧應該就要用寵物專用嘅清潔劑嘅。其實咧，你只要做到呢三點咧，已經幫到手。而其他嗰啲咧，你平時都唔會噶啦。譬如你帶寵物咧去到郊外嘅時候，見到其他嘅野生動物啊，或者其他貓貓狗狗嘅糞便啊，你都唔會俾你自家嗰只狗咧同佢哋接近噶啦，係咪？所以咧，其實寵物嘅避疫 tips 咧唔難做嘅，大家咧就繼續留意住啊新聞啊發生嘅情況、發展嘅情況是如何，唔使太擔心嘅。风头火势，今日我哋嘅风骚大气区咧就讲到飲食业界啊，我自己咧真系好期望可以有啲嘅朋友，譬如你系做火锅店嘅，话俾我哋知，即系究竟你哋个遭遇系咪真系好惨烈咧？因为我睇到一啲嘅新闻报道有讲到啊，有机会咧可能有超过一半嘅火锅店唔可以继续做到落去，而而家佢哋嘅生意系跌咗九成嘅。咁究竟你哋嘅情况系点？各位飲食业界嘅巨子啊！你是老板又好，你是一位小员工都好啦，欢迎你可以打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而家将时间交俾桂花田先。 其实除了火锅自助餐都是的，都希望可以呢就大家打电话来1872388讲下你做其他飲食业啊、火锅啊、自助餐等等都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经历是怎样啊、前线啦、啊、即是那些侍应门啊，或者是后面啊，即是厨房啊、那班嘅团队啦，或者清洁啦、啊、等等嘅老板啊等等，都可以欢迎大家同我们分享一下。早两日咧，风头放势咧，咪讲咗咧，因为有人啊自私嘅行为隐瞒病情，而令到咧这个疫症嘅失控啊，连累好多人。咁啊，前日咧亦都同大家讲过，大陆有个男人，佢又为咗想攞福利啊，因为佢哋有个福利就系话，当疫情喺度发生嘅时候，各商家咧就唔可以因为咁而炒人嘅咁。继而咧，佢就因为想攞呢个叫啊有薪假期啊。咁啊，虛報家人確診，咁啊，自我隔離14日，唔使翻工，仲有人工，但我結果俾人查到佢講大話，之後仲當然啦，要拉去坐監啦，係咪？啊，今日又睇到有一個新加坡嘅男人啊，因為咧佢早前咧佢去過大陸，之後就翻去新加坡，咁啊當地政府咧就要求佢自我隔離14日，咁啊佢係收到有關當局嘅發出嘅叫做居家通知。咁啊，而職員咧亦都好盡責咁講埋相關嘅條例俾佢聽啊，話點啊會點啊，唔遵守會點啊，等等等等啦。結果個男人真係唔單止冇遵守在家自我隔離14日之外，佢仲諗住離開新加坡。 咁職員咧就喺機場咧截到佢啦，諗住帶佢啊捉佢翻差館啦，跟住接受呢個處分啦。點知佢堅持話我要離開，我要離開，我要走，我要走啊！咁你可能會諗，哎呀，咁咪走咗咪好咯，咪就少咁個人喺度啊，少個懷疑個案啊，萬一佢確診咪仲反咁。嗱，如果你真係有咁諗嘅話，咁就煩你改改呢個諗法啦。因為自我隔離嘅目的係因為擔心你有病，但係你唔知道，但亦都冇人知道，病毒就會不停咁一個傳一個啊嘛。呢、這個就係最重點、最大最大擔心同埋憂慮啊。萬一唔好彩中伏咗，佢真係確診，就真係牽連好大噶啦。早兩日啊都講過啦，三個人喺大陸三個人有事，就影響到幾千人啦。咁呢个新加坡嘅男人，佢不但咧唔遵守政府嘅规例啦，佢仲要离开自己嘅国家，我系坚持离开新加坡，我要出去其他地方咁。正因为咁，啲政府就话啦，呢、這个人行为任意妄为，所以咧佢哋将佢咧将唔会啊俾佢更新入境准证嘅申请。咁即系咩啊？即系话佢冇得再入境新加坡。亦即是代表他已沒有了這個叫永久居留的居民的身份。你想想，因為違反居家通知條例，現在這個世界即是他就這個人呢就沒有了這個叫永久居留的身份了。現在世界各地呢都會嚴格執行呢、隔離的措施的，如果規例你哋唔遵守嘅话，不论你系唔系当地人，亦都会重罚噶。所以唔好谂住冇人知冇人理，全民都监测，你系冇得走嘅。请大家自律自律啦。 有林志文呢首歌叫做《守破璃》。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今日我哋嘅丰收打气区咧，那个打气嘅对象啊， 是啊 就是饮食业界嘅朋友，佢哋应该咧都真系几吃力嘅呢个时候，系咪、 啊？ 所以咧，我哋已经接通咗第一个电话嘅朋友啦。 系啊， 电话旁边咧就有 Jerry 喺度、啊。Hello Jerry， 早晨。 Hello， 三位主持你好。 系你好 ，Jerry。 系 啊，嗱，我头先同你倾两句嘅时候咧、嗯，你喺饮食业里面咧有一个几重要嘅身份嘅、嗯。而我就咁听你头先话你嗰、那个诶岗、位嘅时候，我系完全唔知系咩嚟嘅。你系做蛇头嘅，系、咪？ 系啦，好多时讲蛇头即系咩呀？吓，嗰啲嗰啲人蛇嗰啲，其实唔系，系因为咧，即系每逢饮食业界咧，佢都有一 team 人嘅，即系佢都要咧，因为一个酒楼，譬如一间食肆咧，都要好多人嘅帮手，台前幕后都要噶嘛，即系不论你系侍应 啦，你系咪可以算系咁嘅？你饮食业界嘅中介人啦，咁样 中介人系啦，佢系个 agent。 嗯， 系啦，呢、這个就系你嘅工作啦。咁可唔可以讲解一下你目测到咧，而家香港饮食业咧呢个疫情嘅状况底下个情况系如何啊？ 其实呢个是我自己搞的生意来的。 嗯。 是啦咁呢佢基本上就是譬如佢因为餐厅或者餐馆呢佢嗰啲流动性比较高㗎嘛。 是。 咁就会请一啲 part time, 请一啲散工就会透过我哋可能对讲我哋啲途径就去请人啦就去搵人啦。 嗯。 是啦咁跟住以前呢即係做就係大约平均我諗有200个人一日出200个人俾佢啦。咁跟住去到而家基本上係一个都冇囉。 系 一个 part time 都唔请啦，而家系 即系冇人要 part time， 咁又冇 人要 part time， 唔系即系话嗰啲食诶餐厅食肆唔需要请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其实都系影响到你啊，系咪啊？ 嗱，简单嚟讲、第一个问题系咪就即系话唔单止你，你手头上即系平时跟住你一齐搵食嗰200个人，200加一啦，都可以话冇公开啊，而家 失业咯，同一个时间 系啊。 系啊，系啊，因為大部分都係、大部分都係啲學生啊，咁跟住即係讀緊大學嗰啲咧，咁揾 part time 嚟做噶嘛。 O K， 咁跟住基本上而家唔使翻學，跟住又冇得翻工咁樣咯。 係係係係係。咁、你見到咧有冇同即係你都應該會同幾多飲食業界嘅老闆啊有聯絡開噶嘛？佢哋先至會揾你做呢個蛇頭，幫佢安排嘅人手嘛。其實佢哋係咪都有喊曬口咁樣啊？ 差唔多啦，即係基本上可能有啲熟嘅，可能有啲 manager， 有啲經理，佢啲經理其實都放緊冇薪假咯，跟住係，喂幫唔到你喎 ，Jerry 咁樣。 啊，係啊，喂，咁我想問啊，嗱，你做呢個工種喎，你係做一個中介，你又點賺錢嘅咧？即係因為係成日都影響到你噶嘛，係咪啊？ 其實基本上咧，因為唔係我一個主要嘅收入嚟嘅，即係可能我讀緊書嗰陣時當係一盤生意仔去做咯，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個人嚟講就係冇咗一個叫做可能一個收入， 即係 其中一部分嘅 收入 啫， 係啦係啦，咁我哋點做咧？就係、因為我讀緊書，即係我讀緊書噶啦，咁跟住。身邊好多網絡去，佢哋需要翻工，咁有啲就可能佢哋話，喂，我見到就係個問題就係，喂，佢哋揾個價位唔高喎、或者係話，即係翻一日就冇得翻一日咁樣，咁好唔穩定啊，咁樣。咁我就嗰陣時讀緊書，咪開始就做，啊喂，我覺得因為我嗰陣時係 part time 翻飲食，咁我開始識啲大粒，即係開始識啲高層嘅，即係個高層咁同佢打好關係，跟住就做咯，跟住都。 Okay, 跟住就喺每一个，譬如你成功介绍到一啲你嘅下属有一个工作嘅话，你中间就抽翻一定嘅佣咁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虽然即系呢个就唔系你主要收入嚟嘅，不过你都见到而家 读紧书已经开始 run 紧叻仔啊，叻仔啊， 佢一定读读嗰啲商业嗰啲咁样。 系啊，但我想问啦，咁如果你而家见到嘅时候呢个状况，系咪你即系做咗呢个嘅工作几多年啊？阿 Jerry 呢个。三年到啦， 一定冇遇过咁样嘅情况啦。 冇如果因為之前抗爭其實都有差唔多，但係唔會話一個都唔請咯。 係， 即係抗爭嗰陣時已經係跌緊落去，已經係話冇咗一半人，一半嘅崗位，甚至三分二嘅崗位都冇咗。但係到而家係一個都冇咯。 O K， 嗱一個都冇，可唔可以話俾我哋知，同你或者你見到其他人啊，佢哋每一個月究竟咧，譬如當我唔問你啦，我問你嘅下屬啦，本來你就介紹工俾佢，你估佢哋每一個月少咗幾多錢嘅收入啊？ 其实基本上大学生可能翻有啲系翻学嘅咧，咁其实几千蚊已经好多，咁佢哋都通常翻可能翻完学，咁夜晚翻或者六日翻咗咯，咁冇咗基本上系几千蚊，咁但系几千蚊已经系佢哋嘅全部咯。 O、okay, K，、啊、即系100%啦。嗱，听到咧 Jerry 咁样讲嘅话咧，都见到咧部分嘅业界饮食业界咧，应该都真系几吃力噶啦。首先咧，多谢晒 Jerry 你嘅电话先啦吓。 O、okay, K，thank you Jerry。 系啦，嗱。而我哋亦都咧可以喺度再做一個呼籲啊，好唔好啊？因為其實咧好多飲食業界嘅朋友咧，亦都即係應該唔係淨係 Jerry 喺呢個蛇頭嘅崗位咧冇、公開。喂，佢講緊頭先，本來佢嘅下屬啦，即係而家可能 part time 又好，長工又好，有幾多係放緊冇薪假嘅咧、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嘅餐廳已經係暫停營業啦，有啲係直情結業㗎啦。 有啲又亦都因為疫情嘅影響咧，直情係要閂門啦，十幾日啦，係咪？ 係 啊。即係睇下大家而家個上班嘅即係飲食業上。班時間咧，會唔會話其實我都 keep 住你份工嘅？不如咁啊，你翻一三五，佢又翻二四六，又或者係翻少咗啲時間咧，不如大家打電話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一下嚟而家飲食業嘅情況究竟係點啊？ 係啊，網上留言亦都無任歡迎，1872388，一陣再傾。 至少14日期間要監察船員嘅身體情況，有冇出現任何新型肺炎病徵？艦隊發言人強調，措施是出於大量謹慎的考慮。因應新型肺炎疫情，美國軍方採取多項防疫措施，大部分在有超過28000名美軍部署的南韓生效。軍隊首名確診患者亦都是駐守當地。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總部設在日本，有大約50000名美軍駐守。據報早前已經開始對所有進入艦隊、船艦和飛機的人實施檢查。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是逐漸緩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溫暖潮濕，下周中期天氣稍涼。現在的氣溫21度，相對濕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91点，跌689点，总成交金额60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4点，跌4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2跌12元，阿里巴巴200.6跌4.6，盈富基金26.35跌8毫，中国平安86.15跌2.2，汇丰控股53.25跌1.15，建设银行6.33系跌1.1，美团点评100.1跌3.2，友邦保险76.25跌1.9，中芯国际15.14跌9毫。小米集团12.46系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10.047，瑞士法郎8.046，澳元5.108，加元5.806，新西兰元4.885，欧元8.5665。每百日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7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84点，跌763点。港金现价报15265元，跌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2.49美元，卖出164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支路落返歌和老街近泽安道一段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在新界锦田公路去林村方向近着石岗菜站一段挤塞车龙就在石岗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一段繁忙排到骏景园。九龙城的甲丙达道有水雾急收去联合道方向近着九龙城广场对开一段仍然是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Eric 哥哥啊，你近排少咗做运动啊，系时候要喐下啦。嗱，呢度有1:99稀释咗嘅漂白水啊。 琼妹，你系唔系用冻水稀释啊？热水会令到漂白水嘅成分分解，冇效噶、啊。 我咁醒，梗系识用冻水啦。 琼妹，咁你有冇沟埋其他清洁剂落去噶 ？Eric 哥哥，梗系冇啦。亂溝埋清潔劑嚟用啊，唔單止會降低殺菌嘅功能，仲會產生化學作用，有機會會產生有毒氣體㗎。 瓊妹，你都識啲嘢喎。啊，咁你俾把地拖我做咩㗎呢？ 用嚟抹地囉，保持家居清潔又可以做運動，一舉兩得啊。 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做咩啊？塞紧车啊？系咁噶啦，成条路冇车你先惊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 show， 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 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系啊，今日点唱啊嘛？ 系啊，网上面嘅留言咧，亦都系无任欢迎嘅、 啊， 而我哋嘅全新机号码 系啊 ，fax 号码233964535啊，欢迎大家咧可以 fax 嚟点唱啦。有啲咩想讲啊？生日啊，庆祝啊！哎，虽然疫情咁样啦，但系都有啲即系要调节翻， 要调节 翻下自己嘅系啦。 系啊，嗱头先我哋讲到咧，个打气居都听咗阿 Jerry 个电话啦。 系啊， 其实我网上面咧仲见到啲资料啊，就系讲紧咧，即系而家嘅食肆啊，吓，例如 即係有幾慘就唔使再講㗎啦，因為譬如我見到嗰啲訪問呢，就話呢有一個嘅譬如火鍋店嘅老闆，佢就話佢有12間分店嘅香港、 嗯、 平均每一個月呢至少要50萬蚊嘅營業額呢先至可以支持到個營運，但好明顯而家唔會有呢個數啦，即係歸唔到本啦。佢話為咗呢要節省開支啦，其中4間嘅分店呢已經暫停營業，迫於無奈地要辭退咗所有嘅兼職員工。咁、 嗯、 另外佢哋就要諗咯，其他有啲咩飲食業界嘅方法可以呢刺激到佢哋嘅消費呢，其中一個好多佢哋都轉咗做外賣咯。 啊、哦，係啊， 係啊， 外賣呢排呢認真啦，因為呢我兩個細路又唔使翻學啦，係咪？咁佢哋喺屋企嘅，咁你姐姐都已經好經常性煮噶啦，咁、 嗯嗯、 但系咧跟住咧就讲紧咧外卖啊，真条你有冇外卖啊呢排？ 冇啊， 哦冇啊， 啲人肉外卖咯，我自己出去买咯。 啊系啦系啦系，我咪就系做都系做嗰个咯，咁啊跟住咧即系因为啲细路唔出街嘛，咁姐姐可能就有时屋企就煮晒嘢食，咁就冇办法我要去买咧、嗯，我都觉得几唔环保嘅有时，因为都好多好多个胶兜啊。 咁你可以去攞嗰阵时，你可以俾你自己嘅胶盒去载噶嘛。 即系话我唔知系咪边日要我去买嘢咧，所以咧、 okay. 我真系要嚟紧咧要真系带定啲兜翻工啊，真系。 嗱、另外咧。我見到有不同的店鋪，有些都好大家都有聽過的，譬如就提供免費的口罩、酒精、啊、那些、紙巾、啊、各樣東西給大家去搓手、啊、有一個我未見過的二拉架都拿了出來用了，有些的餐廳 二拉架 好像是說它由天花板什麼拉下來綁住咁樣嗰啲啊， 係啊，就即係令到咧台與台之間咧，就用一個二拉架去擋 住 咗，咁、 哦、 就希望咧令到一啲嘅食客嘅時候，佢哋食嘅時候就會安心啲，覺得同隔離嗰張台冇咁近，冇咁直接啦。 咁又係啊，因為咧嗰啲皮膠板咧，之前咪有啲老闆即係有先見之明啦，就早咧就去整咗啲膠板嚟攔住 兩 人 台， 係啦兩人台嘅。咁啊有啲咧就攞現成嗰啲叫紙皮箱啦，係嘛，係、 嗯、 咪、 嗯、 打個十字形？咁樣，咁但如果真係未有咁嘅話，又想吸引啲客咧，係真係需要攞曬而家啲現成嘅，唔好理佢啦，隔住先啦，咁、嗯、嚇、 啊。我仲見到一個咧喺上環嘅，本身嗰間鋪頭咧，佢就係做呢個片皮鴨嘅，即係專係就食呢啲北京菜啊、上海嘢啊咁樣嘅。咁你估下佢用啲乜嘢嘅方法，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可以維持到佢哋嗰個營業啊？ 哦 ，OK。 片皮鸭 系啦，其实唔难谂，唔复杂嘅，唔好谂到咁尽啦。 唔使片皮啦，全部包晒，用保鲜纸包住。 因为平时咧，佢哋都好专业嘅，咁啊，即系戴晒手套啊，咁有啲咧就会有一啲叫做透明胶嚟封住自己嘅口咁嚟切嘅。 系。 咁佢都依然有呢个动作嘅。 都有嘅，但佢就唔会再喺你面前度切。 哦 ，OK， 预先整咗系咪？ 唔系，佢变咗成间餐厅做自助餐，任食。哦簡單嚟講，但佢為咗要保持住翻咧，就係你諗下，平時你食自助餐係食海鮮啊、壽司啊嗰啲噶嘛，佢變咗個咧片皮鴨自助餐咯，200多蚊，佢就只係 sell 5樣嘢嘅啫，可能係譬如小籠包啊、片皮鴨或者幾樣嘢咁。 明白明白。 你就總之你任食啊嗱，嗰種自助餐唔係你出嚟夾，而係你嗌我就喺廚房度攞俾你，咁就避免咗、 哦、 即嗱一講自助餐，譬如我收到頭先我哋嘅聽眾都會講啦，佢做緊嗰間嘅酒店啊，呢一個月都冇再開自助餐啊，因為根本大家就驚啊嘛，但佢就做呢個片皮鴨嘅自助餐，總之你食幾多嗌幾多係可以嘅，就一個定額嘅收費就任你哋食咯。 其實應該咁叫啊，係你食過咩？ 我啱啱見到嗰個咧，佢就啱啱相反啦，因為佢你頭先講話片皮鴨變自助餐啊嘛，我見到咧有一間咧香港嘅食肆咧，佢本來係做自助餐嘅，佢為咗抗疫咧，佢變咗佢唔係做片皮鴨，佢變咗做套餐咯。 OK。 即係你本來因為自助餐最大風險咧，就係你唔知打開個蓋咧，啲人咧夾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口水沾咗落去啊嘛？佢話佢哋而家冇辦法啦，唯有最簡單咧就係將自助餐變成。嗌套餐，即系变翻普通餐厅咯、 哦。其实系要话俾人哋听咧，我已经唔做自助餐啦，因为自助餐三个字，大家就有自助餐等于高风险。 系啊， 咁所以咧，应该系咪可以叫话自助餐变自助叫？咁跟住咧就或者自助套餐咁样，系咪会好啲啊？ 而家仲要即系咧，系啊，啲字眼可能要好斟酌咧，同埋咧，嗱，我唔知咧，我老婆咧有一次我同佢去买外卖嘅时候咧。佢竟然可以喺個餐單上面咧，佢會自己用呢個師奶嘅智慧咧，去分咧，就話邊啲叫高風險飯送。 边啲叫做低风险繁送？ 哦， 请问你觉得？ 我有一样嘢，我本来谂住今晚嗌外卖，我有啲惊唔够胆嗌。阿田你讲先。 我估焗饭嗰啲咧，即系有咗石子兜嗰啲咧，应该系低风险啲。 冇錯， 點解會覺得低風險？ 因為焗啊嘛，係啊，佢焗啊嘛，焗住即刻冚住噶嘛，咁所以你接觸嘅幾啲個空氣面咧，係應該比較相對地少。 嗱，我諗到一個咧，我覺得係高風險。嗱，可能唔係，大家唔好信我啊。本來諗住今晚咧就嗌嘢食嘅時候咧，不如我就試下嗰間咧屋企附近開咗個燒鵝嘅鋪頭。 係， 等陣我就諗咯喎，嚇個燒鵝可能掛咗喺嗰度一日嘅喎，咁係咪屬於高風險咧？即我又會咁樣諗喎，係咪？ 係㗎，即係而家我哋自己嗱，呢個係純粹街坊智慧嚟嘅，冇得到世衞認證嘅。 自己覺得即 係係啦，譬如頭先阿片講焗飯咧，我老婆 exactly 就咁諗咧，佢話：喂，你真係唔知個老細咧，譬如佢有冇真係咁有規矩戴口罩或者攞手套咩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執曬啲飯送俾你，佢起碼都擺落個幾百度嘅焗爐度焗，佢一鑊熟啦、啊，口罩都蒸得咯，嗰、那個焗飯應該焗完之後都無菌啦、啊。所以咧，佢嗰次咧話就話叫我揀咧。佢最後強烈推介話：，你 哋 嗌焗飯啦。 你用強烈推介呢四個字幾好啊？好似你仲有得揀咁。 係啊，即係你覺得好似成個就會安全啲咯。咁同埋另一個咧，我見到有啲即係咩叫魔鬼在細節咧，真係估唔到個快餐店咧。 係 而家咧，反而大家驚咗一樣嘢咧，就係佢本來好先進嘅點餐屏幕啊。 哦，呢個我自己都有驚過。 系啊， 因为我试过一次咧，我就系之前同之后我都有抹手咯，即系你点完之后，之前之后自己只手洗手咯。 系啊，因为咧佢话而家之前大家就贪新鲜啦，你系咪都攞喺嗰个 screen 嗰度咧，系咁揿系咁揿啊嘛。咁但系而家咧，大家调翻转啦。嗱，虽然佢嗰个快餐店已经讲到明咧，就话我哋唔知每两个钟咧就会买一次嗰个屏幕噶啦。 我见到咧仲密过两个钟添，因为我试嗰次，我有特别留意啊，佢粘咗好大张纸喺个电脑屏幕度。 哦，每个钟头抹一次。 但即系佢已经讲到系 好密噶啦，系 咁，但系你真系惊啊嘛。咁于是乎咧，我见到咧嗱，内地咧佢话佢而家多咗做咩咧？就话呢种叫做无接触嘅点餐同埋送餐服务咯。佢話香港見過有人用過嘅係點咧？好簡單啫，譬如你去到麥叔叔嗰度咧，你直接用手機 app， 不過你個人其實已經喺人哋個大堂嗰度噶啦，你就用手機 app 嚟點餐咧，佢又真係可以喺店內咧包好之後你就攞咯，即係你連嗰個排隊咧同個 cashier 講嘢啊，連同個熒幕咧去撳手指咧都 即係零接觸係咪啊？ 即係佢已經盡量係話減到咧零接觸，咁當然啦。如果你好驚，你話喂佢包個包出嚟擺落個紙袋都要個人噶，咁如果你驚到咁咧，就真係冇辦法。 係啊，咁你就 生產都唔掂。 咩？咁你自己喺屋企食咯，唯有係咪？即係冇得擔心咁多嘅，係咪？ 係啊，嗱，今日咧我哋嘅打氣區咧就同咗飲食業界嘅朋友打打氣。嗱，知難做知辛苦嘅，唔緊要，我哋向前衝啊，手拖住手，唔使驚嘅。 在听谁人在唱，每首歌各有各下场，能有缘令到知音拍掌，如能荣获全人重唱成就奖，歌手总会推下理想，绝唱名留世间献唱，人人在听莲蓉在唱，首歌看似在屏上，如战场听到不去放枪，谁人在舞谁人在唱， You the world， 歌中看透世事无常，用舞乐连结起信仰，为何我缺席家居演唱绝响，我主路里开了一扇窗，想起你，生命流水，永远依般会生气。钢铁里，仍能在数分钟约会到你。风继续吹，继续吹，继续吹醒我，谁能忘记？不羁风吹过，哪会停？谁人说这那光辉？谁人在听？谁人在唱？知音拍掌，如能荣获全人重唱。 唱，成就奖，歌手总会推下你唱，全场迎流世间 狂妖女，狂妖女赞赏，万珠沙，万珠沙幻想， 这芳华绝上，劈开冰山掌，还你梅艳合女这艳阳， 谁欣赏你始终最好， 在珠片在激光下你是瑰宝，谁在唱唱遍流行我国土，在唱全情在唱，迷高峰见正要现场，如我们唱出多首理想，全场在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分远近，世代流行 ，And the world will live。 小学生，我们的护士托啊，嗱，我哋咧即系都。即係而家疫情冇去玩啫，咁之前我哋都有去玩㗎嘛，去嗰去住酒店呢，有冇啲乜嘢嘅酒店呢招呼你哋嘅时候呢用嗰啲好新穎嘅方法招呼你入去嗰里面嘅呢， 好新穎 啦。係咪即係通常都係好悶蛋咁樣，即係唔係悶蛋，即係咁講，即係啊嚟到 passport 啦，咁跟住 check in 啦，咁跟住呢就唔知碌500蚊卡，咁跟住就驚你用咗佢啲嘢，咁跟住就上房就咪算 了。我試過有一次好耐之前去 Krabi 啊，泰國嘅客比，跟住咧佢嗰間酒店咧係有一隻小小的大笨象，真即係真係大笨象嚟嘅，但係大笨象 BB 嚟嘅，好細只嘅啫，其實即我當然我講緊個細只都有阿田咁大隻咁樣啦，係咪先？即係啦， 同埋個世紀有限嘅，佢一出世已經好大隻啦。 我估應該係到我腰最多到我膊頭到咁樣嘅啫。咁跟住咧，佢就會嚟同你打招呼咯。但你放心，即係嗰件事咧，佢唔係冇做啲乜嘢表演啊，定嗰樣嘢。但係始終你喺去到泰國，你又會諗起大笨象噶嘛。而佢又會有隻大笨象嚟歡迎你咧，那個感覺幾賓至如歸嘅。我想講， 我咪試過一次平安夜咯，如果是咁嘅平安夜，去上次芬蘭嗰度咧，佢就有個聖誕老人喺個大堂度咯。 Okay. 不過佢就唔係幫你 check in 嘅，佢就係幫你咧打卡影相嘅。 Okay. 如果你話要入到去賓至如歸，但又好特別嘅話咧，可能每次都係同老婆去咧，佢啲咩特別嘢都幫唔到你噶嘛，係咪先？我都好想喺日本啲酒店度， 即係 可能佢有啲好 咩咧？我唔 明喎。check in 噶嘛， 即係如果有一套旅部 cafe 嘅話，哎呀，歡迎太太你著咗去，你估你會唔會俾佢著啦？ 邊個著啊？我著啊？ 你著嘅話，我又唔介意睇下相喎， 係咪？ 试下啊嘛，系咪先？ 会有陪伴上房服务咧？啊，行李啊，咁样。 嗱，佢咧呢度，佢系日本， 系 轻井泽啊，大家都 有去过都系啊。 佢话有间酒店咧，佢话咧近排咧就即系佢话想吸引啲年轻人过嚟话即系住啊咁样。系啦，咁咧佢咧近排推出咗一个叫住宿优惠，咁咧本嚟咧就要500多元一晚嘅，咁但系佢话咧而家咧你就即系平咗200元，即系平咗100多-200元啦。 喂，兴整集啲酒店好少500多元噶咯，已经。 系啊， 即系其实500多元已经系属于平噶咯。 系啊，咁而家佢仲要嘅优惠啦，咁啊就去到300多元啦，咁样350元一晚咁样就可以入住啦。你有冇闩门啊？ 佢闩咗门噶啦，不过 我已经系匿埋咗。 我见到因为我而家有视像同曾志豪会议紧，佢已经 我匿喺柜底系嘛？ 我见到佢已经有好大个 Sam 虚喺个屋企度出现咗，佢心虚到爆，阿妹度望阿仔冇嗌得唔得？阿仔冇嗌得唔得？系啊， 但我始终唔系阿祖嘅屋企啫。 系啊，唔系咁有小朋友，我觉得合理嘅，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我问下你啫，我睇下。 咁轻井集变成300多元，跟住点啊？ 系啊，300多元，你觉得哇？点解咩事咁抵啊？咁样， 死都咁平，已经有啲唔係好夠膽住。 唔係喎，佢而家咧， 我叫做鬼啊！ 佢話為咗吸引年輕人，咁咧佢咧，當你哋去 check in 嘅時候咧，佢就有啲新意同大家玩，係、哦、啦。 有咩遊戲玩啊？ 係啦，佢話當你登記入去住嘅時候咧，你唔該啊，係啊，你嚟嚟咩啊？你嚟 check in 你好麻煩你啊，我嚟 check in 嘅係 啊，好好， 我先㗎，我 check in 先㗎、 啊。 我哋其實我哋一齊住一間房，但我哋冇特別嘅關係嘅，係啦、 啊， 我哋嚟 check in。 我而家會將會咧俾一塊即係嗰啲叫做 file 板係咪啊？即係晾住嗰張 file 板你明唔明啊？係 咯。 咁咧裡面咧有一條數學題嘅，咁請兩位咧、 哦、 就 死啦！我唔 check in 啊，你個計數啊，係咪先？ 兩個人嘅身高， 請兩位計一條數俾我。 係啊， 佢咧就會咧 問翻你 x square 加 y square 等於乜嘢？ 佢咧就一条数学题，送俾你两位嚟登记嘅客人，跟住，你嚟拆解咗呢条题目先啦，我哋先至可以俾到嗰个 折扣优惠。 唔系，俾到嗰个房间号码你嘅。 喂，搞错，我即刻会拍台。第一样嘢讲就系、是，喂，我嚟俾钱你，系咪先？你仲要我做啲咁样嘅嘢？熊仔，你话系咪啊？ 唔系，证明你唔系年轻人咯。我觉得好有趣啊，好符合我哋嗰啲跳脱嘅性格啊。 好 啊， 因为佢挑战啊嘛，系咪先？佢都话吸引年轻人咯。 我要扮我乜年轻人就中意计数嘅咩？ 嗱， 你问下而家考 DSE 嗰啲啊，最好佢唔使考数学添 我 话。 嗱，我真系见到佢条题目 嘅。咪就系吟诗啊！ 好，嚟，俾条数睇我哋计唔计得到？ 嗱， 你话年轻啊，曾志豪啊，睇你计唔计到啊吓？ 嗱，唔好意思，你系唔会计到嘅，因为佢条题目系二嘅六次方啦，再加括弧负三嘅二次方啦，再加七嘅二次方减六乘嘅括弧负二加五系嘅，再减一等于几多？ 你有诚意啲，你真系想我哋试下计？ 唔好啊，你唔识。 其实佢嘅答案就系话我哋冇房咯，佢答案就是我哋冇房。 你 book 咗嘅嘛，傻佬？咁你 我 book 到啦，佢应该系嗰啲。 我 book 嗰啲 我知。应该得到的答案最终后尾是得到正数的一字，因为他告诉你不是他要收加一服务费。 他说呢吸引了那些年轻人。 喂呀，你不要想着吃糖了，我见到你啊，搞到沙沙声入晒咪啊。 好大声啊，师兄。 要吃糖啊，要不要吃糖啊？ 不用啊，不用啊，我看到你吃哪一包添啊。 嗱，真由啦，我哋而家做直播呢是不吃的、啊。 我谴责你。 我谴责緊你好大声啊，因为。 好，你继续讲返你条数。 咁呢跟住呢佢就真係俾条数呢嗰啲客人呢先呢佢就顺利通过你答到条题目呢跟住佢就会俾嗰间房间你啦。咁你俾咗房间你呢人哋通常嗰条锁匙一系卡啦，通常都系卡啦。你估佢俾啲乜嘢你去开门啦？ 哦，密码锁， 密码锁， 即 系 嗰个数目嘅答案计好嗰条数。 就系、是、你个房间 number。 我有咁谂啊，系咪房间 number 咧？咁样 又唔系嗱，因为佢都系想有别开生面嘅一啲环节俾大家嘛。咁咧佢咧就有佢跟住咧，哦，你答到我恭喜你， 出嚟攞个算盘出嚟。 佢都系有啲嘢系附加喺嗰啲上面噶吓。 你得翻二十秒做，你兜咗咁大圈，你仲唔讲？ 佢攞只熊仔毛毛公仔嘅枕包咧，跟住咧摄咗嗰张开门嗰张卡咧，就系啦，你可以咧。拿着来开房啦，咁样系一只红红、 啊、 红红家长。 咁同计嗰条数有咩分别啊？ 冇啊，纯粹同你玩嘅啫。 唉，好嬲啊！我听完咗之后，原来叫我计完晒成条数，但系同条数系冇关系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证实，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今朝早被警方拘捕，各人被控一项非法集结，涉及去年八月三十一号嘅游行。黎智英亦都被加控一项恐吓罪。林卓廷说对此感到愤怒，认为当日三个人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亦都没有意图组织任何暴力活动，只是行使集会自由，亦都被警方拘捕，恐怕做法只会令到现时稍为缓和的社会气氛再被刺激。他又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同心抗疫，警方的行径似乎未能够给市民歇息的机会。另外，林卓廷澄清立法会前议员何俊仁并没有被捕，呼吁不要误传。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有新型冠狀病毒確診者的狗隻對病毒測試呈若陽性反應，但是漁護署目前沒有數據證明有關狗隻感染或者發病傳播新型冠狀病毒，當局會繼續為有關狗隻做檢測，直至結果呈陰性才會將狗隻發還。他又說，有關狗隻會在港珠澳大橋口岸的動物居留所接受14日的檢疫，獸醫會作醫學監察，反覆檢測口水、鼻液以及環境樣本等，並且提醒有養寵物的人士要注意衛生。另外，陳肇始說擔心意大利、伊朗、日本和新加坡的疫情發展，衛生防護中心會做風險評估，包括檢視有關地方的確診個案數字、上升速度以及死亡率等，再決定有沒有其他建議。醫管局日前向缺勤員工發電郵通知，將會核對缺勤記錄並且跟進。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和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被問到今次發信是基於特首、食衛局抑或醫管局的意思，高拔昇說發信的唯一目的是基於程序，需要在昨日諮詢日之前提醒員工管方將會跟進缺勤情況。高拔昇說初步了解當日幾千名沒有返回岗位的员工中，部分人表明参与工业行动，部分人说在其他岗位工作，亦都有部分人说准备放假。医管局会按劳工法例和医管局章程合情合理跟进。陈肇始就说不认为有证据显示现时是秋后算账，相信医管局会按机制公平公开处理。他亦都多次说希望齐心抗疫。本港樓價連跌兩個月，上月跌幅較前月收窄。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一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跌至 378.2， 按月跌近 0.2%， 跌幅較去年12月的近 1.6% 收窄，數據按年升近 4.8%。 上月私樓租金指數連跌5個月，按月跌 2.1% 至到 185.6%，跌幅創五個月以來最大，數據按年跌近 3.6%。 日本東京迪士尼宣布，為防新型肺炎疫情擴散，將會由明日起關閉樂園兩個星期，直至3月15日。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溫暖潮濕，下周中期天氣稍涼。現在的氣溫2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017点，跌760点，总成交金额7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跌5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跌14.2；阿里巴巴199.7，系跌5.5；盈富基金26.3，跌8.5；中国平安85.8，跌2.55；汇丰控股53.05，跌1.35；美团点评99.8，跌3.5；建设银行6.31，跌1.3；FIE 南方恒指报7.2，升4.2；小米集团12.3，系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68，澳元0.654，加元1.345，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021点，跌927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系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06美元。卖出1,6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维园道上桥位啊。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啊，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咧系爆水管啊，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咧全线封闭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啦。咁另外喺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咧都有爆水管，去翻九龙塘啊，近住南角道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屯门、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很危险，除了违法之外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0-21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2,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咦，有只牛仔、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呢？ 悉尼大学有个博士研究生咧，研究牛嘅叫声，跟住佢就话啦，佢哋倾嘅话题咧，通常都系咧一啲快乐嘅事情嚟嘅，例如啲食物好唔好食啊。如果咧佢哋咧讲天气嘅话咧，个声音咧就会相对比较低沉嘅，就咁样叫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Dixon、思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今次嚟到澳洲，我已经谂好晒啲景点啦。 你咁叻仔啊，有冇安排到去啲音乐节嗰度去感受下气氛，玩下咁先？ 只系听音乐就梗系冇问题啦，但系 咩啊？ 因为有一啲音乐节系会有人贩卖毒品噶，太危险啦。 到底少年波胜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十一点半翻嚟，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有 Home Office 嘅曾志豪。 冇错，首先我就谨守呢、這、一个玩 Zoom 嘅原则咧。 系， 当我离开个 cam 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到我攞咩对住个镜头？ 你攞咩对 住？攞住你个， 我冇留意。 攞住你个 pad。 我头先咪同你讲。我头先嗰十分钟其实做咗好多嘢嘅，你知唔知啊？ 仲要帮你补话， 打仗咁样啊，又要听电话， 好流行 为。系啊， 我头先攞咗本特朗普嘅书咧，怼咗喺个镜头面前。 系， 如果你见到咧，就见到特朗普个样 嘅 啫。 嗱，我有留，我有望过嘅，我觉得我以为你系推咗个 angle 咧，变咗系唔系望住你个样，但我冇睇，我睇唔到特朗普。可能我本身同佢唔熟，亦都唔系好想见佢个样。 愿意望多一次啊？嗱，系啦，我头先就攞呢个，几日咪即刻。好有胃口啊！望住佢真系， 你系 但大家而家咧就即系唔好讲咁多疫情啦，可能嚟到医院嗰度话唞下气啦咁样。 好啊，好啊，好啊。 有样嘢系啱嘅，就系咧，当大家咧好中意留喺屋企煲剧嘅时候咧，而家咧又有一出神剧咧，就啱啱煲完啦。 壁降啊嘛，系嘛？ 系啦，壁降嘅。 系。 咁咧就有好多嗰啲即系主妇啦，家庭幸福嘅女士啦，佢哋全部咧都系中晒毒啦咁样。 系。 咁啊，因为话呢套戏咧，先讲个背景咧。佢系破咗咧之前咧嗰套叫做鬼怪啊，即系大家 觉 得话系啦，恐流嗰套咧已经系破咗个纪录啦。因为咧当年咧鬼怪咧就嗰个收视率即系 20.5%， 咁但系呢个爱的迫降咧，哇巴闭啦，即系 21.7， 咁啊已经破咗佢咧呢个四年纪录已经破咗啦咁样。咁所以咧，首先我哋呼吁我哋喺直播室嘅幸福小师奶咧，呢排你冇嘢做咧。是应该追呢套韩剧的。 哎呀，你知唔知我女开始呢好似你哋咁呢追緊啲美剧啦。 OK。 咁佢就係啦。咁我话使得追字幕好难㗎喎，对于我嚟讲好吃㗎喎。你明唔明啊？ 明㗎明㗎。 係囉。 但我有 嗰日咁快。 吸引到你呢。 嗱我嗰日呢我唔开我哋边个同事个名啦，嗰日我同同事犯罪。跟住呢即唔系 犯菜㗎个同事。 唔系。 唔止，系啦，唔止， 睇嗰个唔系 啦，好多噶原来， 系啦，跟住佢哋咧，每一个咧，女士又好，男士都好，都有尖叫嘅，啊，嗰嘢咧一嚟系超高音噶，个尖叫，真系好惨啊，真系好好睇，突然之间唔明，男人都变咗咁高音噶，唔知点解，总之佢哋就系嗌晒，但跟住我就问咯，系唔系女士咧，对于呢一套嘅剧集咧，嗰个投入度系高啲？因为我比较相对地见到小男士去到咁沉迷嘅，同埋咧我就听人哋我听人哋讲呢啲剧情有啲泛薄嘅，有啲讲唔通嘅，但系话系啊系啊，跟住又高音啦，不过都真系好惨啊，喊死我啦嗰啲咁样。 讲道理噶嘛，爱情系唔需要合理噶嘛。嗱，我就唔系 想 讲爱情，因为我都冇睇到，我都讲唔到佢爱情。但系咧，因为佢呢个戏咧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话佢嘅题材咧就系。同一个北韩嘅军官啊，即系话韩国嘅千金小姐咧，仲有大财阀嘅千金小姐咧，就同一个北韩嘅军官咧，产生呢个南北韩嘅恋爱啊嘛。 哇，咁大胆啊！ 系啦，咁大家好关心一样嘢咧，就系话嗱，你样样嘢都可以假，咁你扮嗰度系北韩嘅地方，又有人扮北韩军官，就系袁彬啊嘛。 系系 系。咁啲人咧就好考究咧，就话，请问咧里边关于北韩嘅描述咧系真定假嘅咁样？ 唔够胆错啦啩？ 好啦，咁但系咧，究竟揭秘之后咧，啲人就发现咧，系还原度好高嘅，因为咧，嗱，边啲人可以做证咧？嗱，你南韩点解你可以讲得出呢个就系北韩咧？就系揾咩人嚟做证咧？就系嗰啲脱北者啊！ 哦，喂， 佢哋真系有喺嗰度生活嘅， 佢真系有喺度生活噶嘛？我哋知我见过咧，有啲已经做咗 YouTuber 噶嘛，有啲咧可能佢移咗居咧，可能喺台湾啊，或者直接喺南韩嗰度咧。佢會開 YouTube 咧，都係用個脱北者嘅身份嘅。咁好啦，咁咧佢有啲傳媒咧就訪問啲脱北者咧，佢就話係好真實噶，裏邊嘅還原度好高啊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今次原來呢一個編劇啊，呢、這個愛的迫降嘅編劇團隊之一咧，譯音就叫呢個郭文元咧，佢本身就係一個脱北者嚟嘅。 哦， 即係佢喺裏邊就跳翻出嚟。咁咧，你話究竟有啲咩情節咧，係令嗰啲脱北嘅人士咧睇到之後咧？是喊到一句喎，嗱，好大分別喎，即係我哋喺香港咧，我哋嘅幸福小師奶咧，我哋幾時會好激動咧？就係當你見到袁彬好靚仔嘅時候咧，你就會哇好靚仔啊，跟住就好激動。 你得唔得呢啲小鮮肉噶？ 唔得噶， 你唔得噶， 我唔我佢投入唔到我。 咁我爆另外一個啊，呢啲嘅韓國小鮮肉，我哋其中一個嘉賓主持。女士嚟嘅，人妻嚟嘅，赵学而 系 好得嘅，估唔到你系嘛？嗱，我唔知袁彬佢得唔得，佢莱姆斯都会弹张相过嚟。 袁彬肯定得，你唔好质疑袁彬得唔得？ 唔系，我话唔知阿学而得唔得佢？阿袁彬梗系得啦，系咪？ 系啦，边打你啊？ 系啊，袁彬得唔得？ 蔡敬文对唔住，系啊，蔡敬彤对唔住， 可能唔得噶咁样。系啦， 但系起码咧，我学而有试过咧，你睇呢一个。我唔知就唔係淨係佢個樣嘅，佢個氣場啊，即係佢會咁樣講嘅，佢個氣場嚟。跟住我心諗，哇！你都中毒好深喎、啊， 氣場啫。好啦，嗱，呢我哋唔好質疑女士對佢嘅忠誠。 對唔住，對唔住。 究竟佢裏邊嗰個還原度咧，我話咧，香港嘅女士就會因為靚仔而尖叫啦。佢話咧，嗰啲脱北者咧係見到咩場面而尖叫咧？嗱，即係一殼眼淚噶。佢話咧，當佢見到咧裏邊有一幕咧，就係話啲人咧喺屋企。踩单车 哦，踩单车都尖叫。 喺屋企踩单车，屋企好大噶、啊。 点解要屋企踩单车咧？ 因为唔可以， 因为嗰架系健身单车。 呢个方向好正确， 即 系个单车 冇碌啊。 佢点解佢系原地踏步啊？点解要踩单车咧？ 哦，因为软禁啊？ 唔系，系因为佢要爱嚟发电啊。 哦， 因为原来咧， 佢即系攞咗嗰啲叫做真系咧，而家唔系好耐之前嘅，其实都话咧有人手发电咧， 系 你做运动啊、跳舞啊，系咁搭地下咧、踩单车啊，都可以发电，系可以供应到屋企噶嘛。 有嘅，嗰阵时我哋有啲港产电影咧，都有攞呢啲做喜剧片。 系啊系啊， 我记得好似阿肥姐有踩过， 好 似好似肥姐。 系啊，但系嗱，真系阴公啦！原来喺北韩嗰度咧，呢个唔系喜剧嚟嘅，悲剧嚟嘅。咁咧，佢剧情里边咧就有透露咧，譬如其中有一啲嘅村民咧，佢都喺乡村啊嘛。佢话咧，每个人屋企里边咧都有一个咧可以咧即系发电嘅单车，一路踩咧就一路发电噶啦。咁咧，佢哋甚至乎冇电嘅情况会缺成点咧？佢哋屋企嘅雪柜咧就唔系爱嚟做雪柜嘅， 哦， 系爱嚟做衣柜同埋做书柜嘅，因为 攞啲衫出嚟咪好凉咯，透心凉啊条底底， 点解要冰住嗰啲衣柜啊？唔系冰住嗰啲衫， 因为冇衣柜， 系因为佢冇电啊，佢咧嗰个雪柜咧已经系冇电咧，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攞嚟雪任何食物咧都系嘥气嘅。咁所以佢话原来北韩里边啲人咧系阴公到一个地步就系，横掂你得物无所用，唉、哎，不如我嚟挤第啲嘢啦，挤本书都好啊，金正恩语录挤落去睇下都好啊，或者仲有嗰两件衫你就摆落去，即系嗰个雪柜已经系冇意思到一个地步咧，同埋佢哋系啊会夸张到咧，佢话火车咧，我哋而家就即系话好准时噶嘛，但原来佢话咧北韩嘅火车咧系会试下行下咧，突然间会冇电嘅，跟住咧就会停八九个钟头咧都喐唔到噶啦，即系如果你坐喺上面嘅话咧。我谂你行路咧，就两日后你翻到去咧，架车都未喐嘅。 点解啊？咩事啊？ 冇电咯，因为佢哋电力供应不稳。 好小事嘅啫，我谂对于佢哋嚟讲，应该唔系即系即系 火 车会 冇电。 系啊， 即 系 话啲员工唔够踩单车，即系 唔够踩单车。 你要踩几多单车先得啦？嗱，咁最后咧，因为我都望到个钟啊，时间关系咧，我要讲一个咧，会令到好多幸福师奶咧会觉得好伤心嘅一个秘密。嗱，而家咧已经有好多嗰啲咩洪永城啊、柳俊江嗰啲咧，或者阿方健儿咧，就将佢哋曾经去过北韩， 我都有经历 北韩军官嗰个样咧登出嚟，啲人已经话喂搞错。都唔同原本咁嘅樣，崩潰啊咁樣。 嗱，可以有啲咩分別咧？嗱，我首先見到第一樣嘢，佢哋嘅膚色嘅分別， 係冇錯。 袁斌啊，白雪雪咧又高大咁樣啦。因為喺北韓嗰邊咧，佢哋嘅軍人咧，其實可能勞動都多嘅， 日頭曬係嘛？ 我嘅係啦，即係有少少個膚色咧似泰國人 嘅 膚色嘅。 咁其實係軍人都成日曬嘅。 咁你諗下啦，白到咁樣，但袁斌唔係啊嘛，即係佢呈現緊俾你睇嗰個嘅軍官唔係啊嘛，即係膚色我見到有呢個咁大嘅分別啦。 是啦，嗱，咁但系咧，最终极嘅揭秘系咩咧？个编剧透露咧，佢就话因为呢一个袁斌咧喺戏里边嘅背景咧，就话佢留学瑞士，因为佢话咧系真有其事嘅。点解咧？佢话因为袁斌嘅角色其实就系参考金正恩。 哦， 金正恩的少年时代。 咁又系，因为佢伯伯正嘅，又真系 留学。 但系冷静啲先啊，天啊，佢系伯伯正嘅。金正恩同袁斌都系伯伯正嘅，但如果你咁样讲，金正恩同埋袁斌因为伯伯正，所以佢哋好似，咁你就真系惨啦， 我 俾你知。 其他啦，总之各位幸福师奶，包括啲同事，下次你望到袁斌咧，你哋会翻睇噶嘛？你记住话俾自己听，原来佢系金正恩嚟噶。 喂，但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咁即系呢件事上面，你谂下啦，嗱，佢个剧本咧嘅创作又同呢个北韩有关 系 啊嘛，会唔会金正恩咧有得俾意见？我要边一个男主角演绎 我 呢个？ 少年正恩，应该有啦。如果唔系，点会揾个咁靓仔啊？ 应该系。 咁你而家咪即系话金正恩唔靓仔啊？ 唔系， 嗰个叫袁斌， 系啊， 我叫袁碌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种族歧视条例嘅目的系要保障所有人士，唔会因为佢哋嘅种族而遭受歧视、骚扰以及重伤。根据条例规定，基于某人嘅种族。包括肤色、世系、民族或者人种而歧视、骚扰及重伤对方，即属违法。种族重伤是指藉公开活动煽动大众基于某人的种族而对他产生仇恨、严重鄙视或强烈嘲讽。任何涉及威胁伤害某种族人士的身体及财产的种族主义煽动行为，都被视为严重重伤，属于刑事罪行。 平机会呼吁社会各界都要秉持和而不同的精神，继续维持香港固有的核心价值，包括尊重不同、和而共融，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亦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角度出发，不应该以粗言秽语去评论或者中伤他人。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仲谂下夹唔夹到你一齐讲好啦添。但其实而家豪仔就算我哋有视像住，佢都望唔到我个嘴型，因为戴住咗口罩，系嘛？ 我大概睇到啊，你喐紧啊嘛。 O K， 系 啊，啱啊，好啦，嗱，咁啊，嗰个井咧，我暂时姑且咧 hold 住。 你终于肯放低个井啦，系嘛？ 唔系，嗰井其实仲有好多嘢讲嘅，我暂时停一阵，因为啱啱星期三我哋有施政报告，系咪 啊？唔系，古代都好施政报告啊。我哋礼拜三咪财政预算案啦吓。 唔系，系财政预算。预算案系啦，财政预算案就讲紧嚟紧一年政府嘅开支啊，又睇下点样帮助市民啊，纾解民困咁啊嘛。古时有冇呢个福利嘅咧吓？ 你咁问就实有噶啦，豪仔你话 派钱咯，派钱我一定有啦，攞定天下 系啊，攞定金掉过嚟俾你咁样、啊， 每人派五两金咁啊嘛。 好啊， 有冇呢啲福利嘅？古时其实咧。是有的，哇，仲要早到在西周时期呢，嗱，不过呢即係嗰时就唔係政府做嘅，即係係嗰啲行合仗义啊，劫富济贫嗰啲 friend 嚟嘅，咁啊即係就帮助。 都似现代下咁样冇分别啊， 其实 即係边个有口罩先啦，係咪都系啲商人先。係啊。 咩啊 古代成歌 系 嘛， 即系系啦，即系会有呢啲嘅，咁啊就帮助下嗰啲即系扶贫啦，咁啊即系残疾老人啦，咁嗰啲咧都会有呢啲咁嘅良好传统嘅，好照顾周到嘅。咁咧佢哋咧仲有一个咧名为咧保释六养万民，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保咧系保险嘅保，释系息口嘅息，六系一二三四五六个六，养系养即系养你个养啦吓。即是养生的养， 息禄养万民。 咁你估系咩意思呢？呢个 禄啊嘛， 咁样咧， 保息禄啊嘛， 系啊， 即系 保 养大你咯， 保息保证你可以合适咁样去买六合彩嚟养生。 应该系 咩啊？ 你觉得应该系咩啊？你 hold 住咗， 我咪话啱咯，冇嘢噶，我话啱啊，系六合彩啊，系啊， 好啊。 嗱，其实咧系政府一啲措施嚟嘅，嚟安养百姓。咁咧，你估下有边六养啊？即系养系边一个部分嘅人咧？其实同而家我都差唔 多。猪兔蛇羊马牛， 错晒 系啦，养咩嘅？ 养咩啊？ 养鬼仔， 唔系啊，都系讲紧，即系其实同我哋而家都差唔多嘅。不过咧，其中有一个咧都好， 老人家有津贴， 系啱啊， 我估 鳏寡孤。孤独老弱伤残，燕瘦顽肥，东南西北。 你头先讲嘅每一个字都可以形容到我哋三个嘅其中一样嘢噶。 嗱，小朋友会照顾啦，老人家会照顾啦，穷人会照顾啦，冇嘢做嘅人会照顾啦，病人都会照顾啦，即系其实同而家都差唔多嘅。仲有一种、 新移民， 唔系啊。 咁估啫嘛，即系你欢迎你嚟到我哋国家啊，咁样 你咁受欢迎系咪？我一定要多谢你咁样啊！唔系，仲有一样，有一个人一定会都包埋喺里边嘅 妹仔， 系 我真系估噶咋？ 系明白？ 点解系妹仔？退休人士？ 都唔系。 系咩啊？ 系你估都估唔到， 咁唔估啦。 佢六养养埋成哥，养埋四叔，有钱人。 点解有钱人仲要有个特别嘅供养佢哋啊？ 系啦， 哦，系啊。 点解咧？我就 估佢嗰个供养就系、你哋都贡献咗社会咁多啦，我哋今次养你系咩咧？俾多几个妹仔嚟，等你哋开心下。总之 你有， 佢哋系咪咁肤浅噶吓？真系。 你有钱又有人供养咧，你就唔好谂住候住我个皇位啦。 咁所以你就安安心心咧，就净系做有钱佬啊，算啦，系咪咁样咧？ 嗱，其实咁啊，安心系啱嘅。咁啊，话有钱人啊，喂，咁你有钱啫，咁佢都想希望嗰啲有钱人继续平稳向上噶嘛，所以都要保障佢哋啊。 佢都有钱人又仲去， 唔系，佢保障佢哋，即系唔系话供养佢哋咯，即系话保障呢班人咧，佢哋继续可以咧，即系为佢自己嘅嗰个工，即系佢嗰个生意啊等等啦，平稳向上。因为佢一冧咧，其实好多嘢都冧噶嘛，可以大家都睇到而家香港都可能会系咁噶嘛，系咪啊？系啦，咁都希望咧保障啲有钱人咧，佢哋继续平稳向上嘅，所以都要兼顾埋。咁啊嗱，喺宋朝之前咧， 贫富悬殊咪更加严重咯，咁样佢都有钱咯，都仲要保障佢，仲要 啊，即系保住佢个，保住佢啫，系啦。咁啊话喺宋朝之前咧，都系用呢个临时救济方法嘅啫，即系话你系啦，你而家唔掂，我而家保住你先，冇话长久。性嘅，即系喺宋朝之前，咁但系去到宋朝咧，经济开始咧就发展得好好啦。大家知道宋朝好蓬勃噶嘛，啲仲试过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嘅经济体噶嘛。咁当其时政府咧就整咗一套咧为人民嘅福利系统啊，个体系咧系点样咧？除咗老人家、残疾人士、穷人之外咧，佢仲有几个范畴咧都会照顾埋嘅。咁、 哦、 你估系啲乜嘢？又系 即系宋朝。 你得翻两分钟就，我谂唔好估啦。 哦 ，OK， 哦，唔系我呢个都可以留翻下个礼拜讲嘅。嗱，系啦，佢呢个咧就会保障埋乞衣啦，啊，弃婴 都有， 系啊，弃婴啦，孤儿啦，咁呢啲三类咧，佢都会包入埋要照顾咯。 佢又几好喎、 啊？搵唔到老公嗰啲有冇噶？ 搵唔到老公嘅就执 孤家寡人嗰啲，要去搵个双体嘅阿婆啦。 资助嗰啲儿病儿童院嗰啲系咪叫做系等佢搵？ 点解要去 ？OK， 喂，嗱，仲有啊，古人咧亦都有咧嗰几句说话叫做生有所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啊嘛。咁啊，即系正正我哋成日都讲嗰啲咧，生老病死我哋要兼顾嘅。咁啊，另外咧，佢咧有一个叫做咧摇篮福利。 摇篮 ，B B 嘅 ，B B 先系住摇篮啊嘛。 摇篮福利啱啦。咁咧，佢系一个叫做补救性啦，同埋预防性嘅。咁即系有呢两个福利喺宋代嘅时候啊。 喂，我见到咧，阿明明啱啱问你去可唔可以去睇戏，因为我哋用紧阿姐电话嚟做，唔好意思啊。你直接搭个女啦，可唔可以睇戏啊？ 阿明啊 ，hold 住先啊。 可以啦，林总哥话可以。 等埋妈咪放工先啊。 呢啲咪 office 最有趣嘅地方。 喂啊，你攞咗我电话，仲喺度 live 咁 样做嘢啊？ 啊！又似 多 谢。问紧你咩叫摇篮福利啊？有啲咩啊？ 我都 一生个仔出嚟就有福利。 系啊，送个摇篮俾佢啊，因为冇个摇篮嚟用。 嗱，真系 佢一生出嚟就可以俾佢去睇戏同埋拖地。 喂呀，唔准咁噶！喂，真系啊，因为古时你知道啦，生个 B B 唔系咁容易噶嘛。 系。 咁咧，佢咧，政府咧为咗 古时生个 B B 咁容易啊？ 喂，梗系啦， 佢哋冇嘢做，咪成日都生。但系佢哋嗰啲成日都生十个八个嗰啲噶。 喂，佢十个八个点解要生咁多？因为佢中间有三四五六七个可能死咗噶。 咁真系阴公嘅样。 系阴公。 咁咪咯，系阴公噶嘛？咁佢就要保住个 B B。佢如果穷等人家咧，嗰啲妇女有咗咧，佢又为咗惊佢担心佢咧养唔起阿 B 啊， 系 将佢即系嗰啲养唔起嘅 B 一出世生咗就浸死佢或者弃养咧，佢唔想再有呢啲事发生啊。咁佢政府咧就一定要提供呢个生活津贴咧，俾呢啲嘅穷等人家嗰啲妇女怀孕嘅妇女俾佢哋，话俾佢唔使担心，政府供养你，你即管生 B B 啦。我哋啊，就算你生咗出嚟我哋都会照顾佢嘅。希望佢哋唔好弃婴啊，唔好浸死佢啊！ 啊，咁都好啊！ 阿钱啊，你攞嚟压轴讲系咪即系暗示你想生多个？ 唔系，我未压轴讲， 人哋结婚周年纪念啊！祝你好运，祝你好运啊！ 我仲有嘢未讲噶， 大家亦都可以打1872388一阵点唱啊！祝福阿钱啊，佢结婚周年纪念啊！ 并且在进入中心办事处之前，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以及必须接受运输署在现场安排的体温检测。至于驾驶，巴士和的士的巴士继续暂停，直至另行公告。受影响的巴士考生将会获个别通知，另定考试日期。日本东京迪士尼宣布，为防新型肺炎疫情扩散，将会由明天起关闭乐园两星期，直至3月15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周末期间温暖潮湿。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85点，跌692点，总成交金额80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跌5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蚊，跌13.2；阿里巴巴200.2，跌5蚊；盈富基金26.35，跌8毫。中国平安85.9，跌2.45；汇丰控股53.1，跌1.3；美团点评99.35，跌3.95；建设银行6.37，跌7仙；中芯国际14.84，跌1.2；小米集团12.26，跌6.4。FIE 南方恒指报7.18，系升咗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038，瑞士法郎8.05，澳元5.095，加元5.802，新西兰元4.877，欧元8.5708。每百日元对港元7.1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64点，跌883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26美元，卖出16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啊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衙前围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九龙塘方向啊，近住南角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Made in Hong Kong 嘅 Alex 同 TV 提提大家戴口罩越戴得啱啊！ 喂，细佬冇翻工嘅，做乜喺屋企咧？你都戴住个口罩啊！ 大佬啊，我觉得有啲唔舒服，咪唔翻工咯，谂住去睇医生啊！ 哎呀，出声啊嘛，我陪你去睇医生，行啦！咪咪住， 吓做咩啊？ 喂，你真系好唔舒服、啊，连口罩都调转咗嚟戴嘅， 吓系咩？ 细佬啊！有颜色又或者系接纹向下嘅呢一面咧，系向外噶。 哦，我知道咯。 仲有啊，个口罩咧系要完全覆盖住个口啦、鼻啦同埋下巴噶。 知道啦，大佬。然后咧，仲要将嗰条金属线沿鼻梁两边揿实，贴实块面啊嘛，系咪？收到啦，哥。 啱晒啦，我哋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全力推动 平等机会多元共用行动。 赛后心理辅导会义工邵锦华女士有啲咩心声，鼓励大家守望相助，一同抗疫呢？ 咁其实系要靠大家咧齐心协力，做好本分去抗疫。虽然对于抗疫嘅物资咧，而家有句说话就系相争就不足啦，分享就会有余噶啦。我相信可以系跨越困境，见到雨后嘅彩虹。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Made in Hong Kong。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12点钟风骚快活人开始点唱嘅时间，22度气温，相对湿度71%。直播室有桂花田， 有黄耀祖， 系仲有系啦，呢、这个人一间系就会打 就会出现噶啦，系啦。咁啊，另外都可以提下大家嘅，除咗咧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之外咧，网上留言系无人欢迎嘅、而我哋嘅 fax 传真号码咧就系 23396453。咁啊，啱啱收到张 fax 咧，咁佢就啦，今朝十点几 fax 嚟啊，佢话你哋好啊，我咧要预祝啊。中文节小朋友咧就喺3月8日咧7岁生日啦，祝佢咧快高长大，学业进步啊！听爸爸妈妈嘅话啦，又预祝我咧哦 ，OK， 4年一次嘅结婚周年啊，听日啊结婚周年快乐，系啊，多谢晒，多谢大家记得啊，同埋一对女儿咧孝顺父母，多谢晒啊，婷婷上 ，thank you 婷婷。 我、呢度咧有另外，其实有好多嘅听众咧都祝阿田啊，就呢、个啊，20周年啊，大 number 其实本来有单新闻咧，好想叫你去试下噶，因为 咩试咩啊？有啲咩好嘢啊？ 因为有间嘅婚姻介绍啦，唔系介绍，佢系婚姻戒指个戒啊吓，婚戒嘅公司咧就有个招聘啊，就话咧佢本身有边啲朋友咧就想结婚，跟住咧就个 job 78000元嘅，就可以咧就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嚟去旅游，旅游完之后咧去到嗰个地方嗱欧洲啊边度都得，你讲就得包啊旅费另计嘅喎，系啦，跟住你哋揾得个位咧就可以觉得系啊呢、这个系啦，系求婚嗰个位置啦咁样，咁、样嘅话咧跟住就当然咧要做埋嗰啲即系婚戒指嘅广告啊，即系之类嘅嘢啊咁样，咁所以咧嗰样嘢咧就系一份筍工嚟嘅，有钱袋有得去旅行，跟住我就。好想 sell 俾你嘅，不如你试下去申请啊！可能你话我20年之后，我再嚟一次，即系当然都系同阿华啦，我讲嘅嘢都系系咪？都系同阿华嘅，会唔会都？喂，你唔好太开心住，唔好太兴奋住咁样，系啦 ，cut 啊，佢 cut 啊， 系啦，饮啖水先啦吓，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未尝不可啊。 OK， 系啊，祝你啊，永远都开心快乐啦 吓。OK， 而另外呢一个嘅朋友咧，我觉得真系要帮佢打打气啊。 系点样 ？Eric 咧今朝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我哋佢就话大家好啊，佢系之前喺呢个钻石公主号游轮嘅朋友嚟噶。 哦，系啊，点啊？而家佢 嗱，佢就都真系几转折嘅。我逐样慢慢读啊吓。佢就话咧，其实由1月25日上船咧，到而家已经有超过咗1个月嘅时间啦。佢话佢自己真系冇谂过，本来谂住享受一个悠长假期，点知因为疫症嘅关系咧，就变成咁。佢话其实喺游轮上面隔离嘅日子咧，系非常之漫长，同埋相当嘅艰苦嘅咁样。佢每日咧就喺度等通知啦，有冇事啊？等通知几时可以回香港啊，所以呢个心情都真的很差的。直到去2月22日呢就接到船公司正式通知测试的报告是阴性，他同埋他太太呢就非常之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落船搭飞机回香港啦。 是 啦。 跟住 跟住佢咪话嗰晚佢就搭咗政府嘅包机咧，就翻到嚟香港。跟住咧，而家咧就喺呢个晋阳村就要再隔离多14日。佢就话我哋 已经在晋阳村的第七日啦、 哦。加油啊，真的。 是啊，他要解说到的、嗯、即是他现在的生活是如何。他就说呢，每日三餐都是有专人安排的，亦都有人去派送给他们的。生活都算安稳啦，这样。总好过在船上面日日担惊受怕的日子。现在他们最期待的，我想大家都估到啦，最期待完成这14日的隔离、嗯、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嗯、过一些正常愉快的生活。所以这里他想有个点唱啊，他就想点唱啊，祝愿仍然在日本的香港人要身体健康啦、嗯、全体人士安全回来香港，大家都要生活愉快。他还说很想点唱啊，就是李克勤的红日啊，希望给全世界的人收听，这样说、嗯、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这个几月的时间对于 Eric 和他太太和很多在钻石公主号的香港的朋友来讲，都真可以说怎会估到、啊、 真是非一般的一个月，因为足足今天已经28号了嘛，他有1月25号去那时开始上船嘛。 是。 那你想想整个月都离开屋企的情况之后，你想想他怎样。重要是有些有段时间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要等消息呢、嗯、其实那个担心忧虑其实有在这里的。 是啊，那起码现在望到家乡的了 ,Eric 同你太太还有七日。仲有七日，希望你哋每一位都系身体健康、健健康康，好、 啊、 快可以重过正常嘅生活啦。 啱啊啱啊，希望即系所有嘅朋友都系啦吓。咁啊呢度咧有阿 Bill 咧，佢就话你哋好啊，各位风 show 嘅听众大家好，希望咧疫情快啲停止。咁啊全球人咧都好担惊受怕，希望咧大家能够齐心抗疫，想点首 We Are the World 咧。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World。系咁跟佢希望咧为全球人啊都。不是即只是单指香港人，一起打得气，一起同心抗疫。 好，这里呢有谢丽霞，她就说我想点唱啊，因为希望呢这个武汉肺炎快点走啊，因为我们呢又已经有一个月呢没回到工场到工作了、嗯、就要留在这个宿舍到工作。日常的生活呢都是多得呢就是你一位德田工场和龙泰宿舍的职员去安排。她说我们好希望可以快点回工啊、嗯、我想听明天会更好，这样说我千千秋千千岁的心。我帮我装曲，我真系最中意唱呢首歌，一个人扮好多把声。 系啊，OK， 好啊。另外咧 ，Amanda 咧就话啦，今日系佢啊，同阿细结婚20周年啊， 恭喜晒！咦， 即系话佢早我一日咯。 系啊， 系咯，佢要拣28号咯。 但系你一定唔会叫阿细咯。 系，我系阿大。 你要做阿大噶嘛？ 系。今日我同阿细结婚20周年啊，希望咧佢哋日后嘅生活继续愉快啦，亦都祝我咧，哎呀，2月29号结婚周年快乐。希望咧香港疫情咧快啲好翻，系快啲好翻。咁、嗯、希望咧，虽然咧即系今天咧就系、是、呢、這个即系大家都要面对嘅疫情问题啦，但系都希望大家可以攞翻个心情出嚟，去街市买餸，买完餸之后翻屋企咧就快啲搞掂嘅，即系整好个餐。饭食开心心，可以一起在屋企度过啦，系咪？ 好，呢度咧有阿雪啊，佢就话咧，原本呢几日咧，我要扮阿雪把声、 啊。 原本呢几日咧可以去台湾度揾男朋友噶、 哦， 但系疫情关系啊，被逼住取消咗咯，知唔知啊？ 系啊， 跟住佢仲话咧，其实谂起都真系好失落噶。男朋友咧成日都同我讲嘅，就话咧台湾好安全噶，但系始终都会担心噶嘛。 嗯、 不过点都好啦，希望疫情可以早日停止，所有人咧都可以身体健康，努力对抗疫症，香港人加油啊！ 系好啦，呢度咧有阿妈妈咧就话啦，上个星期未能读到，希望今日可以啦。阿伟读紧啦吓，佢话今日咧特别咧就为亲家老爷同埋亲家奶奶想点个唱俾佢哋听，点解咧？因为3月1号啊，即系嚟紧星期日咧，系佢个细女啊结婚嘅大喜日子，祝佢哋呢一家人咧就同埋祝一对新人婷婷同埋阿恒恒咧，佢就郎才女貌，咁啊希望咧有个好姻缘啦，夫妻恩。爱百年到老，恭喜恭喜！咁啊，想点唱首《爱是永恒》？ 爱是永恒，当所爱。 其实唔知点， 音去唔到。 是你，我低音，我低音，我低音。 好，呢度有阿卡，佢就话咧：风吹三宝，你哋好啊！我咧嚟咗英国一段日子啦，不过依然咧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噶。 多谢。好，其实我想话俾你听，英国有好多听众都听紧我哋。 好、啊。 你退上上网重温啦。如果譬如有啲夜难症瞓唔到嘅时候咧。他哋都選擇聽我哋嘅，多謝曬啊！ 多謝曬。另外，佢又聽咗你琴晚演出嘅廣播劇，係咪紫薇嗰邊嘅節目 啊？ 出街 啊！ 佢咧就話咧，因為阿田同埋阿豪仔有幫到阿紫薇阿姨佢哋咧，就錄咗個小小嘅廣播劇喺我哋節目度播嘅。係啦，佢就話咧，阿田，你演開心鬼呢個角色真係入木三分啊！ 即系你做黄百鸣啊？ 唔系， 你唔系做黄百鸣。 我做演绎一只 开心嘅鬼 鬼啦。咁但系咧，我哋唔熟嘅，就系我啊，即系都睇翻而家现实系点啊。哎呀，总之系咁咯。嗯啊，系咯。哎呀，其实我都可以做得开始开心嘅啫。即系话，其实做鬼都可以开心嘅，但唔系黄百鸣嗰只。 哦 ，OK， 我哋唔使去到八十年代。 我一即刻谂起开心鬼，我谂起你扮黄百鸣，但系我最紧要你唔好扮黄百鸣嗰阵时开心鬼嘅开心少女走。如果唔系就真系呕啊，真系咁样。 少妇都得 嘅 啫， 都得嘅。阿Carl咧就话咧。在英国的阿Carl的话咧，想点唱陈百强的喝彩啊，俾以前一起咧喺化验室工作的同事听，仲有点啊，俾我哋三位主持同埋香港人听。哇，好劲啊！呢句系话云雾消失朗日图，就一于系咁啦。希望。 OK， 诶，呢首系 我知系歌词嚟噶嘛？云雾消，系咪要点唱喝彩？ 朗日图。 好，我 点啊？ Love me, then leave me alone. The city's got me chasing stars.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since I felt like I'm home. Am I getting closer enough with where I belong? The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She's always gonna break your heart. Oh. I remember morning.Where my head didn't hurt, and I remember nights when I didn't feel like work. She wakes up at noon and she's out till three. She leaves her perfume all over me, but I remember mornings where my head didn't hurt. Oh, the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Chasing stars, chasing stars. It's been a couple months since I felt like I'm home. Am I getting closer to knowing where I belong? The city's gonna break my heart. 你讲啦，我听紧噶。 屈喺屋企出现嘅焦虑问题， 各位小朋友呢一段时间冇翻学，成日留喺屋企，系咪好闷呢？ 闷又唔会好闷嘅，咪自己日日玩咯。瞓觉可以瞓到黄朝白晏，其实都几好啊。不过学校俾咗好多功课，可能迟啲要一次过做晒佢，到时就惨啦。 为咗抗疫啊，小朋友咧成日留喺屋企，好容易咧会出现咧焦虑嘅情绪。除咗家长咧嘅陪同之外，不如试下同小朋友一齐建立一个有规律嘅时间表啊！时间表嘅规格咧可以参考佢哋喺学校生活嘅节奏，令到佢哋咧每一日都有目标同埋使命感。 咁樣咧，除咗令到小朋友揾翻生活嘅節奏之外咧，減少賴床同埋虛度光陰之外咧，亦都可以減輕佢哋嘅憂慮啦。除此之外咧，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培训小朋友嘅智力噶。 我都冇觉得好闷，不过成日睇到新闻，见到啲人病同埋唔舒服，其实我都唔开心。 其实社会气氛咧，真系有机会会影响到小朋友嘅情绪嘅。喺呢个时候，父母就更加应该要以身作则，减少发放一啲负能量。其实面对住逆境，家长亦都可以透过社会一啲正面嘅例子去教导翻小朋友点样去分享啊，乐观去面对，仲有感恩添。咁小朋友就可以经常都好有盼望咁样继续学习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心心理。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继续我哋星期五啊，丰收快活人里面 Happy Friday 嘅大点唱啊吓， 系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 fax 号码23396453，同埋网上留言都欢迎噶吓。咁啊，继续我哋点唱啊。Linda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我要点唱俾喺 home office 嘅老公，同埋一对啊停课喺屋企发闷嘅仔女。 系， 咁佢话阿敏同阿哲，咁样佢话咧同埋 咁你好敏捷咯， 系好敏捷。 阿敏同阿哲啊嘛。 咁啊，同埋即系祝大同埋各位医护人员咧吓，香港人加油啦，大家都要加油啦，系。 好啊，呢度咧有 Louis Yip 啊，佢咧就话可唔可以点唱《真的爱你》或者《爱是永恒》俾佢婆婆听啊？因为个婆婆我都口震啊，讲到 点啊点啊， 因为婆婆103岁，生日快乐啊，婆婆。 婆婆啊，我哋要讲慢啲， 系 婆婆叫做咩名？佢一。 佢又冇讲到咩名喎，阿 Louis 啊，就系你个孙啦。佢话咧喺度想祝婆婆永远都要健康，永远都要开心，同埋咧四个简单嘅英文字，但我觉得呢四个字重要嘅。 L O V E love， 冇错，就系呢四个字。喂，有啲嘢爱系要讲出嚟噶嘛，系咪先？ 系啊，咪系啊，即系要表达出嚟嘅。 唔系你唔好低估啲婆婆嘅英文能力。 系，我冇低估佢。 我带咗我隔篱嗰个咧，就去同我婆婆拜年啊嘛，咁样。我婆婆同佢讲 thank you 喎。系啊， 哇！我嗰下我都呆咗，喺全场都呆咗。哇！阿婆讲 thank you 啊，阿婆讲英文啊，即系冇人教佢，佢自己讲 thank you 咁样。喂，大家个反应都觉得哇， 真系意外惊喜。 边个睇少啲阿婆？我阿婆都91噶啦，大佬。 终身学习啊！ 系啊，仲喺边度学嘅咧？咁样系咪？唔知啊。 OK。好，呢度咧就阿 Suki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想点唱俾佢老公啊 Wayman 听啊，因为咧佢为咗咧要搵钱养我啊，要日日咧喺出面咧咁危险工作翻工，真系好怕佢会中招啊！希望咧佢可以平平安安咁翻屋企。嗱，认真。就唔使担心到咁多嘅， 我都认同。 咁最紧要真系咧，自我即系保护啦，小心啦， 点 即系做足晒所有嘅功夫咧，其实系应该可以免咗即系嗰个忧虑啊！我意思系话，系咪啊？ 我都觉得还是要去生活嘅， 即 系生活依然系要继续嘅。不过最紧要系自己点样调节嗰个心态咯。我惊唔惊？我惊。 最紧要就系嗰啲自律，即系人要自律啦。即系譬如真系要隔离嘅朋友，唔该你真系认认真真隔离。我真系 逃跑嗰啲咧， 系啊，真系。唔好咯，同埋即系如果真系有病嘅，唔该即刻发烧，唔好隐瞒病情咯。真系呢个好严重。 我都冇隐瞒病情啊！我琴日晏昼肚屙咧，我自己都有惊嘅。 系啊，呢排成日肚屙啊！你发生咩事啊？ 我谂太得闲，食屋企食得太多垃圾嘢，真系噶，食到个人又肥啦，又屙啦，唉，真系冇办法啊！ 个身体顶你唔顺。 系啊，可能系啊。OK， 好呢度咧就叫 Katrina， 记唔记得佢啊？佢咧就喺首尔生活嗰位妈妈 Katrina， 系咪？ 其实我哋。之前咧，我哋 都想话我哋 都想揾你啊，因为咧就知道咧，我哋嗰日嗰个打气区咧就讲到啦，啊究竟有啲乜嘢嘅朋友喺首尔嗰度生活啊，嗰边嘅情况系点啊？我哋即刻谂起你嘅 Katrina， 佢就话咧，首先佢就都有同我哋讲嘅，全世界都要身体健康，大家一齐努力抗疫啊咁样。佢话咧佢自己咧都好想点唱俾佢老公 Alfred 听啊，因为咧由佢由怀孕嘅时候啦，就已经照顾晒佢嘅起居饮食，又照顾住大女啦，跟住又各样嘢啦。 林生嗰阵时咧，亦都陪埋佢入产房生 B B。到而家坐月嘅时候咧，你又肯帮我去凑三个小宝贝。佢、话老公你真系好好啊，多谢你啊！冇老公喺你身边嘅话咧，我都唔知点样去照顾三个小朋友。今日希望咧可以读到你嘅点唱啊，因为咧佢话之前我哋冇读到佢老公嘅点唱。 系啊系啊， 系话我哋会喺首尔用电脑听你做直播噶。香港人加油啊！喂，你哋嗰边咧 ，Katrina， 你哋都加油啊！ 嗯 ，OK，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8啦，我哋fax 号码23396453，同埋我哋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因为今日点唱日子啦，希望大家喺咩时间咩情况都好啦，都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情况系点，或者送上祝福俾其他人啦。 咁你今日谂唔谂住播《爱的呼唤》啊？ 最尾先啦，而家咁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证实，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今朝早被警方拘捕，各人被控一项非法集结，涉及去年8月31日嘅游行。黎智英亦都被加控一项恐吓罪。林卓廷话对此感到愤怒，认为当日三人并冇任何暴力行动，亦都冇意图组织任何暴力活动，只系行使集会自由，亦都被警方拘捕。恐怕做法只系会令到现时稍为缓和嘅社会气氛再被刺激。佢又话，当前最重要嘅系同心抗疫。警方的行径似乎未能够给予市民歇息的机会。另外，林卓廷澄清，立法会前议员何俊仁并没有被捕，呼吁不要误传。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的狗只对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但是渔护署目前没有数据证明有关狗只感染或发病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当局会继续为有关狗只做检测，直至结果呈阴性才会将狗只发还。他又说，有关狗只会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的动物居留所接受14日检疫，兽医会作医学监察，反复检测口水、鼻液和环境样本等，并且提醒有养宠物的人士要注意卫生。另外，陈肇始说担心意大利、伊朗、日本和新加坡疫情发展，卫生防护中心会做风险评估，包括检视有关地方的确诊个案数字上升速度和死亡率等，再决定有没有其他建议。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披露时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受廉署调查案的上诉再次被驳回，需要即时入狱完成余下31日的刑期。吴文远在2016年在电台节目和社交平台向公众披露冯程淑仪是廉署受调查人的身份，前年被裁定三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成，判囚4个月。吴文远去年6月不服定罪和刑期，上诉遭到驳回，其后再次申请上诉。终审法院今日驳回有关上诉，吴文远需要即时入狱以完成余下的刑期。荷兰出现首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地传媒报道，患者是一名56岁荷兰男子，住在南部城市蒂尔堡，近日去过出现多宗感染个案的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大区，正是接受隔离治疗。当局说，为防疫情在荷兰进一步蔓延，会追踪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观察他们有没有出现新型肺炎的相关病征。首相吕特就说期望患者早日康复，又呼吁国民遵从当局的相关医疗指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周末期间温暖潮湿，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8点，跌670点，总成交金额8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10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1点，跌5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6，跌12.6；阿里巴巴200.4，跌4.8。盈富基金26.4，跌7.5；中国平安86.05，跌2.3；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9.35，跌3.95；中芯国际14.82，跌1.2；建设银行系6.36，跌8仙；小米集团12.24，跌6.6。FIE 南方恒指报7.16，升3.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69，澳元0.653，加元1.344，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7.011，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0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039点，跌908点。港金现价报153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6.87美元，卖出1637.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无论喺边， 都可以张开耳朵， 周游世界。 Language Academy 印度语篇， 你去朋友的屋企，可能佢个婆婆喺嗰度，你唔会话 Hey Hi， 你唔会咁样讲，你要少少礼貌啲噶嘛，咁可能会话 Namaste， 嘅 Say Hi Up。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Berka Chulani 赵善恩 同你走入香料国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想讲讲传播途径，就有两种常见嘅途径啦。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一个就系经呼吸道出嚟嗰啲飞沫。咁通常点样产生到飞沫呢？就是、无论系咳啊、打乞嗤啊，或者系甚至大笑啊、讲嘢都可以出嚟嘅。咁第二个就是接触啦，即系话嗰啲患者佢嘅啲分泌物，可能佢攞手摸到，然后咧就掂咗喺物件度。然后另外一啲人咧就掂到呢啲物件，或者直接掂到呢个患者嗰啲分泌物，都可以传染嘅途径嚟嘅。咁咧就手部卫生真系一个好有效嘅防止疾病传播嘅方法。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桂花田，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872388，最后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点唱，23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啊。 系我哋有好多点唱未读嘅，不如首先我哋听个电话先啦，好唔 好啊？好啊 ，OK。 因为咧收音机旁边咧就有黄生喺度 ，Hello。 系，三位主持人早晨， 早晨， 身体健康， 喂，身体健康。 诶，咁话你够唔够物资啊？ 系啊，够啊，唔该晒，多谢，翻身。 咁啊 OK 啦，今日有啲咩想特别点唱咧，黄生？ 我想点唱俾我老婆听。 系啊， 想点就俾你老婆听。 阿黄太，系啦，系啊。 阿黄太点称呼啊？ 系。 系啊，黄太点称呼啊？ 我姓黄嘅， 我知你 老婆点称呼啊？咩名啊？ 姓周嘅佢， 哦，姓周嘅，即系黄太啦，我哋叫 OK。点解想点唱俾老婆听啊？ 吓？ 点解想点唱俾你太太听啊？ 我谂住即系等佢开心啲咯。 OK， 而家有冇工作啊，黄生？ 啊，而家都冇噶啦。 哦 ，OK， 即系大家都退休人士。喂，你咁样点唱俾个老婆听，佢实开心啦，冧到不得了啦，应该会。 佢系咪喺你隔篱啊？ 啊，佢系咪？佢而家瞓紧觉。 哦，瞓紧觉，唔紧要。嗱，你可以咧叫你啲屋企人咧就帮佢咧重上网重温。啊，我哋风骚快活人。在呢个十二点，系2月28号12:08嘅字嘅时候咧，就听到啊黄生你点唱未听？你有咩想同太太讲啊？ 我永远啊爱佢，祝佢身体健康咯。 我永远都爱佢，同埋祝佢身体健康。 黄生啊，我想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平时咧系咪都会将我爱你啊老婆呢一啲嘅字眼挂喺嘴边噶会？ 冇啊，少咯平时。 平时就少，所以就趁住呢个地方，我平时讲得少嘛，我对住全香港嘅朋友、全世界嘅朋友，大大声讲啊！阿黄生，我有黄太啊，系嘛？ 系啊！ 哇，正啊，正啊！ 系啊，系啊！喂，最紧要就系佢即系会打电话嚟啊嘛！呢个动作已经好浪漫噶啦。 咁我哋都祝你哋两个永远都要开心、幸福同身体健康啦，好唔好 ？OK， 多谢三位 主持人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我想点总有你鼓励啊！ 总有你鼓励，我哋睇下搵唔搵到啊 ！OK， 好 ，OK， 多谢。 多谢晒， 多 谢 晒，拜拜。好 sweet 啊，你谂下，佢应该系一个 uncle 嚟噶啦嘛， 退休人士咯，一定系一个。 仲打电话嚟咧，呢个电话就同我想点唱俾我老婆听。虽然我见到佢咧，应该都唔系成日多嘢讲嗰啲嘅，即系唔系口甜舌滑嗰只。 哇！你听人哋把声，你好似测到， 唔系因为我感受好大，你明唔明啊？跟住。 好，请讲，请讲，请讲，我咩都唔加嘴啊，咁样。 跟住咧，就佢都有嗰份勇气打电话嚟1872388，我都觉得好正。 咁即系如果而家阿华打个电话嚟1872388嘅话咧，咁你先冧啦。如果唔系嘅话，应该都系追杀令嚟噶啦，系咪？ 好啦，我哋接电话啦。OK， 好，第二位听众系 Hello， 峰峰 ，Hello， 峰叔发回人 ，Hello， 峰峰 ，Hello，Hello， 峰峰你几多岁啊？ 你几多岁啊？ 5岁。 你5岁，今日想点唱啲乜嘢啊？时间交俾你讲。 点唱俾公公？ 嗯， 点解啊？公公生日定系咩啊？公公系佢生日啊，定系要祝佢啲乜嘢？我哋听到啦，你点唱俾你公公听啊嘛？听到3次，但点解要点唱俾公公听啊？ 佢今日生日啊！ 哦，咁你不如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啦，好唔好？ 好啊！ 嚟，开始。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公公。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公公。 Happy birthday， 公公。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耶！ 系咪你吹蜡烛噶？负责 系 系啊，佢吹蜡烛噶。 你知唔知公公几多岁啊？而家？ 63， 我老豆就可能系36，系啦，公公就63， 讲中咗，讲中咗。 咁会唔会咧同公公食餐饭，同佢庆祝生日咁样啊？ 会啊， 会啊，好啦。 你知唔知公公叫咩名啊？ 叫张彪恒。 张彪雄啊，系犀利啊， 好好 啊， 系 好似查 红哥， 好似查嗰啲油， 系啦系啦，阿红哥， 张彪 雄，我哋风骚快活人啊，都托你个孙孙阿峰峰嘅鸿福，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啊，红哥， 身体健康， 系一于咁话，咁啊，峰峰，咁你同阿公公食饭就开心啲咯， 啊， 拜拜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仲有首生日歌点唱几好啊！ 系啊，几开心啊！吓， 好啊，我哋继续读点唱 吓。好啊，呢一度咧就有阿 Cherry 啊，佢咧就话咧，各位主持你哋好啊，希望疫情咧快啲过去啦，因为从来都冇试过日日留喺屋企啊，家庭聚会啦，嗰啲乜嘢庆祝屋企人啊、朋友生日嗰啲啊，全部都要取消啊。 嗯、 总之，全香港人都要努力，身体健康咁 啊！好啊，呢度咧有阿福仔啊，福仔话咧，我上个星期 佢系咪卖油噶福仔？ 系，佢话咧，甜甜上个星期咧问过我点解 Fax 咧，佢话其实咧我真系因为觉得真系好无聊，所以搵啲嘢搞下，咁佢就好伤心啊！ 咩事啊？ 停课时间又延长咗我，同时佢亦都喺度咧想多谢老师喺停课时间咧，亦都好努力咧想搵办法咧去教学，同埋咧我哋都咧用紧 Zoom 咧就去教学噶。 嗯 佢覺得好煩啊！佢希望咧可以快啲翻學啦。另外，想阿豪仔咧，可唔可以叫佢唱？佢可唔可以唱邊個未入嗰個 classroom 嗰個未做功課嗰個 rap 版？ 佢琴日咪播咗咯。 係係係，做咩難啲？ 係啊，前日啦，係啊，前日禮拜三播咗啦。 OK， 好， 叫佢 rap 好啦，唔好叫佢播啊。係啊 ，OK， 好，繼續聽埋呢個電話先啊。 Hello， 學太。 喂， 系何太你好， 系啊何太，仲有早早 啊，系啊系啊早晨啊，哎呀，我唔记得佢， 仲有黄耀祖， 哎呀黄阿黄耀祖，喂点解啊边个唔翻嘅啊？ 我哋而家咧，因为电台咧就有呢个新嘅措施，就 home office 三个嘅主持咧，就有一个咧就屋企度嘅，咁啊何仔一阵间就会出现噶啦咁样。 哇，好耐冇打过电话俾你哋啦，真系有成年啦。系啊，我想祝我个孙女咧。上个月生日快乐， 好呢个补足嘅系啦， 孙 女系啊补足嘅， 孙女叫咩名啊？ 祝呢个疫情祝呢个咧咁嘅时势咧就快啲好啦，同埋即系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系啊， 好啊，一于咁话吓何太。 系啊， 咁你咧，你有冇够唔够胆出街啊？定点样啊？生活 有啊，有出街，阵间我晏昼又。就出去行下噶啦 ，OK， 但都要做足安全措施喎， 日日都有行下去嗰啲海滨啊，因为我哋呢个大埔咧有个公路咧好即系对住海啊嘛， 你可能识我阿爸我妈噶喎，佢哋都系朝早就去大埔海滨度揈下手啊嗰啲咁样嘅都系，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有啊，嗰度又去行下又去坐下嗰度。真系空气几好噶，都 OK 噶，都好多人， 一切小心为上啦。 系啊，同埋我听到何太最紧要，心情开朗。 多人咪戴翻个口罩咯，实戴口罩噶。 啱啊啱啊， 嗰度都戴噶。 好，保持住心境开朗， 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好啊，一于咁啊，好豪气啊。 系啊系啊， 拜拜何太啦，拜拜。 系啊，祝我孙女读书学业进步啦。 好啦， 拜拜， 好啦， 拜 拜。佢自己 cut 啊，佢好啦，唔同你讲啦。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可穿灵魂，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晚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出口，亦同同寄望。 这点光叫我向往，满身是泥泞，仍然像你美丽素妆，不需恐惧，就这一眼，让灵魂碰撞。 林以开一首歌叫做《孤独的对岸》，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女友视觉的佢原来是咁嘅。 开始，开始有心跳，时候总是有分晓。 新曲是走甜蜜轻快的路线的， MV 就用了女友视觉出发，沿住日本的路线拍拖，全程浪漫陪伴。作曲吉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有 Nick Choi 吉新风，监制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卓妍正式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啊，我哋有个长途电话要听啊 ，Hello。 系啊，我系长途电话啊。 唔系你啊。 唔系啊，有个远好多噶。 好啦，你系边个啊 ？Hello， 你好。 哦，我系雪梨 Miko 啊。 雪梨 Miko 你好 ，Hello Miko， 你嗰边点样啊 ，Miko？ 旧年九周年，今年十周年，想打嚟同我老公讲。多谢佢十年好锡我。 哦，系啊系啊。 老公叫咩名啊？ 系咪叉烧？阿超啊， 阿 Q 啊， 叉烧， 叉烧啊， 叉烧啊， 我 仲记 得你系咪叉烧咯，我就话 系啊，你多谢你成日都会咧留言俾我哋啊，又问候我哋啊， 有啊，我有留言系 Facebook， 咁我 哋咪提到，咁我又试一试搏一搏，仲有十分钟咪打电话嚟咯， 你搏到啦，长途电话咁有诚意，我哋特登都搏你出嚟先啦，咁样系咪？系啊，你嗰边咧有冇啲乜嘢特别嘅疫情啊嘅状况啊咁样啊 ，Miko？ 我哋呢边好早就封咗卡封咗关，所以系钻石公主号嗰度嗰最近系嗰度带翻嚟嗰啲有七个咯，之前十六个咯。 哦，其他都 OK， 好稳定下咯。 OK OK， 咁啊嗱，你特登打到长途电话嚟，我哋唔同你讲咁多，但我俾个时间你，等你同你嗰嚿叉烧讲下你十周年嘅爱的宣言好吗？ 叉烧，佢而家听紧啦，佢今日都系 home office 啊。 嗯，跟住 好啊，讲啊， 佢今日都系 home office。I love you forever and ever。I love you， 好多谢咯， 好 多谢我啦。 陈 世喺 Facebook 嗰度，我留咗俾你哋咯。 Thank you， 恭喜晒你哋，希望你哋永远都幸福快乐啦。 天天都祝你听日20周年。 哦，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 都祝你周年快乐吓，好啦，拜拜。 我老公而家喺度听紧啊，佢用另外一个电话，所以佢有少时差，佢可能听得慢啲少啦。 咁我哋要讲 congratulations 啊嘛，叉烧，系啦 ，OK，OK， together， 好啦，拜拜， 拜拜。 好啦，喂，我呢度有个点唱啊。 啊，好啊，好啊。 系啊，呢、這个点唱咧都好特别噶，我睇清楚先吓。 好啊。 嗱，佢系咁讲嘅，佢话。麻烦帮我读呢个点唱啦、啊。佢话太太，今日咧系好特别嘅一年啊。3月1号咧系我哋结婚20周年，不过今年咧有2月29号，呢个系我哋注册嘅日子。好多谢你啊，帮我照顾咧两个年轻人啊，多年嚟对我嘅忍让，无私咁付出咧为呢个家。20年咧就唔系短时间嚟噶，仲有30年、40年。希望咧你欢欣喜乐、平安健康。我咧嚟咗英国已经5个月啦，虽然咧今年就唔可以同你庆祝， 但系都好想讲一声咧，二十周年快乐！我想点咧郭富城嘅《爱的呼唤》，顺便祝豪仔同阿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系啊，我个名咧叫阿华。我太太个名咧就叫桂花田啦。 多谢 ，thank you 。冷静啲，嗱，我见到你有啲激动，我都有啲激动啊 吓。多谢多谢，我其实收到啊。即系之前咧，呢个人咧就好冒昧咁问我，知唔知豪仔电话嘅号啊？ 你有冇估到少少啊？咁，哎，你搞到我都咁样弹下弹下啲眼泪咁，想啲咩啫？ 我估唔到噶，我估唔到佢老公咧，我以为佢老公咧想问我喂英国咧边度啲酒吧啊，或者咩靓女多啊咁。 系都问问你啦，你会有好介绍咩咁样？ 我都唔明啫，佢会打嚟问我真系。 边度靓女多？梗系香港靓女多，系咪先？佢点会搵到桂花田啊？系咪？ 有咩回应翻俾阿华咁样你？ 多谢佢啦，多谢佢呢个祝福啦。因为都学头先我都眨嘢，好少啊老公会打电话嚟去点唱俾老婆听噶嘛？咁样。 系廿周年咧，其实我知道阿田咧系即系。个心系有啲忐忑嘅，我哋有倾过偈嘅，因为佢都好想可以同老公一齐过，不过咁啱有啲时差嘅关系啦，就呢个大日子就唔系一齐，但唔怕咯。之后仲有卅年啊嘛，头先阿华系咪咁讲噶？ 系啊，佢话仲有30年、40年啊，希望你欢欣喜乐、平安健康啊！嗱，我呢个信差使命必达，你继续读翻佢嘅留言出嚟。 你做信差，我做太监，因为阿田有阵时会讲嘅，哎呀，阿华唔够温柔啊。而家夠曬温柔啦！嗰首歌特別點俾你㗎，你要播第八級啊，知唔知啊？ 因為嗰首歌 要多謝埋 Alex 添啊 ，Alex 都幫你去借點啊，頭先要 謝曬大家同心合力做呢個節目， 多謝曬， 知道多謝曬。 最緊要你哋永遠都開心快樂，恭喜阿華同桂花田 ，Thank you。 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 你仲做到节目话系嘛？ 多谢晒阿华，多谢晒咁多位听众祝福。系啊，电话里面咧，我哋仲有第二位听众等紧啊，何太。 何太你好， 何太，唔好意思， 系 jam jam 咗你，唔好意思，何太系。 好，何太。 系啊，有咩想点唱啊你？ 哦，我个姐姐听日正日生日，想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姐姐几多岁啊？ 哦，佢八岁啊，第二个正日生日。 我啱啱就系想问佢，咁即系两岁系咪？即系第二个生日。 系恭喜啊，桂花田。 多谢多谢，依家同你一日喎，系。 系啊，咁但我想问下啦，即系哎呀，咁会唔会咧喺嗰啲生日嘅庆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有啲特别嘅安排咧，何太？ 只可以叫一个家庭嚟庆祝咯，分开咯。 嗯，即系少啲人聚集， 少啲人咯， 跟住就大家都安心啲咁，系咪啊？ 系啊， 都合理嘅咁样。咁样嗱，仔而家就八岁啫，系咪？但有冇啲说话讲定俾佢十年之后嘅佢听啊？十年之后就十八岁噶啦， 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噶都。 哦，佢都听紧啦，希望佢可以对社会做一个有贡献人啦，可以有自信，过得开开心心。 嗯。 okay. 这个好紧要的。咁啊，你哋都要继续要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吓 ，thank you 何太， 多谢你哋，好中意你嘅节目嘅， 多谢 Thank you， 多谢晒。 喂，我仲有个点唱啊，真系要点埋啊！因为今日咧，其实都系我哋同事咧，秋旋咧，同埋佢老公啊，因为今日做佢老公啦，阿豪然嘅生日啊，唔系生日结婚啊，佢哋今日摆酒结婚啊。咁所以咧都祝佢哋永结同心，即使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希望佢哋嘅爱情咧永远都咁长久嘅吓。 新婚愉快，秋盛。 系啊，永远都开心快乐啊吓！今个星期嘅风骚快活人时间又差唔多完结啦吓。 系啊， 唔好喊啦，阿林太唔好喊啦。 系啊，好专业啊，佢而家先讲好听。 下个礼拜见，拜拜。 好啦，拜拜。